突破10,000宗。小池百合子促请东京都民众在即将的4日长假避免外出。他说疫情不单止在年轻人群组中散播，中年和老年人群组受感染情况亦都严重，和食肆以及剧院有关的个案不断出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广东沿岸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7点，跌577点，总成交金额1,5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9蚊，跌25蚊；阿里巴巴248蚊，跌9蚊；美团点评192.2，跌12.8；中芯国际27蚊，跌2.35；盈富基金25.68，跌6毫；中国平安85蚊，跌1.35；港交所361.2，跌18.8；小米集团15.64，跌9.6；京东集团242.2，跌12蚊；建设银行6蚊，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08，瑞士法郎8.298，澳元5.524，加元5.753，新西兰元5.152，欧元8.9318。每百日元兑港元7.2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1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12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7.75美元，卖出1,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咧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隧嘅东行嘅龙尾就喺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过了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提一提大家，港铁因应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港铁今日开始会暂时调整多条铁路线的非繁忙时段的服务。平日非繁忙时段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在月台的候车时间平均会延长0.5分钟至2分钟左右。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平均10分钟一班车。平日繁忙时段的服务就会维持不变。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 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既然我们已经在三月份通过了前一波的考验，今天面对疫情再次爆发，我们都不要气馁好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咁我第一个钟头咧，系会继续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个疫情嘅情况噶。咁由于个疫情咧个爆发咧都继续进即系发生紧啦，咁咧就政府亦都推出一啲新嘅措施嘅。咁先同大家讲下今日即系最新嘅情况啦。咁啊，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公布咧，就直至昨晚深夜12点咧，本港新增咧系113宗嘅确诊个案，其中8宗系输入个案。105宗是本地個案，其中63宗源頭不明。咁按照呢個數字講咧，繼續係三位數嘅數字啦，似乎都未見到回落啊。因為尋日咧就公布咧就話有60多宗啦。咁大家都覺得好似係咪開始舒緩緊咧？咁睇翻今日咧係新增113宗咧，似乎咧就個勢頭都未係緩和落去嘅。咁按照而家咁嘅疫情嘅發展咧，政府都有啲新嘅宣布啦。咁就最新嘅情況咧，就話政府咧將會刊憲咧係強制市民咧喺所有嘅室内公共场所咧，都需要佩戴口罩。咁啊，明日起咧就生效噶啦，暂时为期2个星期，至到下月咧系5号嘅。咁啊，据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嘅讲法咧，就系话咧室内嘅公共场所范围咧，包括巴士总站啦，以及公共交通嘅交汇处、商场、超级市场、街市、商店、大厦、大堂等等咧，系都需要系戴口罩嘅。咁啊，据陈肇始局长讲咧，觉得近日公共交通嘅人流咧就有啲减少啦，就系好嘅迹象嚟嘅。咁但系有关嘅人流咧系要再下降。咁同埋都市民咧系要合作啦，减少社交活动。咁啊，相信咧情况可以喺1-2个星期内咧得到改善。咁啊，到底嘅情况系咪可以改善咧？如果唔改善嘅话咧，政府会唔会推出一啲更加严厉嘅措施咧？例如有啲人而家讲紧咧已经系禁足令啦，即系话咧等于系外国啊或者系内地有啲做法等封城啊咁，就真系市民咧唔能够外出嘅。咁我哋会唔会去到嗰一步咧？咁我依家大家都会同大家再倾一倾嘅。咁啊，除咗政府公布啲新嘅措施之外咧，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啦。 啦，就喺啲街市里边咧，系都需要戴口罩咧。到底对一啲喺街市里边工作嘅一啲商铺嘅员工咧，系能唔能够习惯咧？咁我哋一间都会请到一啲咧有关人士咧，同我哋分析同埋反映下佢哋嘅意见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关于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有一啲陪诊员啊，亦都系发现咗咧系有呢啲个案嘅。咁呢啲陪诊员咧就系帮啲老人家咧就去复诊啊，同埋攞药啊咁等等啦。咁佢哋会唔会都成为咗另一个传播链咧，令到呢个安老院咧系会有另一啲嘅爆发情况出现咧？咁呢啲有关嘅方面咧，都会请一啲相关人士啦，同埋就医学界人嘅朋友咧，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大家如果你想发表你嘅意见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同埋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而家咧先听一听呢个新闻追踪，你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2日朝早11:30，海关上半年在机场共检获1.6吨怀疑毒品，按年增加1倍。海关话在疫情之下，毒贩改以快递和邮寄贩毒。海关机场科空运货物货监督刘青龙： 我哋试过一次咧，即食面开咗之后咧，以为一开即系见到面啦，其实就同一包即食面冇分别嘅。咁但系我哋再仔细发现有啲可疑之后咧。其实到最尾咧，要开咗嗰包味精，即系嗰包调味料，毒品原来喺调味料入边。 中午12:00，今年4月起，黄大仙区盈福苑有多个住宅嘅窗同埋门遭恶意破坏，留有直径大约2厘米嘅圆形凹痕。一个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涉嫌刑事毁坏同埋管有仿制枪械罪被捕。黄大仙警区刑事总督察潘兆亨： 行动当中咧，都喺呢个单位入边检获一支115厘米长嘅追击步枪型嘅气枪，一支64厘米长嘅轻机枪型嘅气枪，两支23厘米长嘅手枪型嘅气枪，30粒金属钢珠，30支二氧化碳气樽，同埋一啲可以改装气枪嘅工具。 下午1:30，政府宣布听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都必须佩戴口罩，为期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们一路都有执法的人员去了解翻个情况。当然如果他是不戴的时候，或者是戴得那个方法不正确，都是会劝喻翻啦。如果是坚持咧，当然就是都是违法的，我们亦都会有罚则的。 当局亦新增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为高风险地区。来港前14日，如果到过相关地区，需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登机。4:30，本港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5宗为本地感染，其中63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就政府啱今日咧就宣布咗一个室内嘅口罩令啦，咁咧就明日咧就开始实施噶啦。咁根据呢个规定咧，新嘅规定咧，就喺任何嘅室内公共场所咯，包括巴士总站啊，就公共交通嘅交汇处、商场、超级市场、街市、商店、大厦、大堂等等咧，都需要佩戴呢个口罩嘅。咁到底呢个新规定咧会有啲咩影响咧？或者咧，你对呢个新嘅规定有啲咩睇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你就请嚟咗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同我哋倾下咧关于个新嘅口罩室内口罩令嘅。林正财你好。 系、hey, 你好， 景祥。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啱听讲开咧，就今日咧就局长啊陈肇始啊公布咗呢个新嘅规定啦。咁呢个室内口罩令咧，即系进一步扩大咗啦，即系有啲室内嘅公众地方咧都需要佩戴呢个口罩噶啦。咁你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咧，到底譬如咪一个执行嘅方面咧，其实有冇难度，同埋你觉得即系如果真系要执行嘅话咧，对于一啲即系譬如嗰啲室内嘅场所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咩嘅难度嘅咧？其实？ 当然即係其实呢条例呢就最重要都唔係讲緊執行嘅。 嗯。 因为其实而家即係大部分市民喺室内场所公众场所呢都有戴口罩嘅。 嗯。 咁其实有少少似即係之前上个礼拜三即係开始实行嘅交通工具戴口罩嗰条例一样啦。其实大部分市民喺公共交通都有戴，只不过呢 是令到啲營運者，即係啲的士司機啊、巴士司機容易做啲啫。因為間唔中咧，就真係少部分嘅人咧，就即係唔知咩原因啦，佢就唔肯帶，咁就令到呢啲營運者咧，就啲司機們咧就難做。咁啊，有咗條例之後咧，就大家就聽話咗好多。 嗯， 咁其實公共場所都一樣道理嘅。咁啊，大部分情況下都唔需要執法嘅，因為即係其實係普羅大眾大部分都明白。即是在人多的地方都应该戴口罩的。只不过又是间唔中呢就有少部分的市民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是不戴啦。咁就令到啲场所的管理者呢就有时困难的。咁所以呢就而家就业管的同事就比较容易做啲啦。就或者啲站长啊巴士的站长啊小巴的站长们呢都容易做啲啦。咁就真係有例可依呢咁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是听话的。咁但系当然啦，如果真系有争拗嘅时候，就要揾执法人员嚟执法啦。 嗯，即系其实系即系立一个法例咧，令到系即系执行嘅人员系有法可依。 系啦，系啦，咁亦都赋予啲场所嘅负责人咧，系有呢一个权力咧，系要求市民系戴翻口罩嘅。 其实你睇紧个指标咧，譬如而家呢个新嘅安排啦，呢、这个新嘅即系室内口罩令啦，就系两个礼拜噶，即系为期14日嘅。咁、其实要睇啲咩指标去再衡量，譬如要唔要再执行啊，或者会唔会再放松翻啊？咁样系睇啲边方面嘅数据嘅指标啊？ 主要都系睇疫情嘅，因为即系嗰个最终嘅目标，其实都系想揿低今次呢个所谓第三波嘅疫情啦。咁就咁我哋都相信係有啲用嘅。咁原因就係因为我哋喺最近特别九龙东都见到好多呢啲个案个传播呢都係喺啲室内嘅环境嘅，包括啲商场啊、超市啊、啲即係濕街市啊等等呢啲嘅地方。咁如果即系呢啲地方，如果大家都系戴口罩咧，我相信都有帮助嘅。不过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讲下，其实口罩又唔系万能嘅，即系唔系戴咗口罩咧就唔会受到感染，又或者唔会传染人嘅。手卫生咧同样都咁重要嘅，特别最近呢一次嘅疫情咧，即系呢个第三波咧，我哋见到有啲个案咧都好有可能系环境即系污染咗，咁咧就跟住啲人就再摸嗰啲物件，咁跟住就传染到啊。咁所以咧就即系纵然有咗呢个所谓口罩令咧，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继续要保持手卫生。咁同埋我都喺度咧，都特别鼓励或者奉劝，即系特别一啲大型嘅超市嘅营运者咧，都应该好似食肆咁样咧，喺门口咧帮顾客。是量体温啦、就亦都系俾呢一个洗手液擦手液呢就系俾啲顾客就睇住佢系要做咗手卫生之后呢先至当然又睇下佢有冇戴口罩啦，咁先至俾佢入超市呢就会比较好啲嘅、因为而家夜晚就冇得出去食饭啦嘛，所以屋企人呢就煮饭多咗呢超市系多咗人嘅，咁而啲大型嘅超市呢就就即係做呢啲嘅手衛生啊，同埋體温嘅監察咧，應該係絕對可以做得到嘅。 你有冇同呢啲咁樣嘅超市或者集團啊、等等會傾關於一樣嘢啦？因為你提呢個咧就我哋好多時見到係真係冇做嘅，即係等於一樣，其實人流好多嘅。 係啊，啱啊，同埋因為喺超市嘅環境裏邊咧，其實同濕街市一樣啫嘛。即係家庭主婦啊、購物嘅人啊，都中意去。摸下个橙啊，即系拣下个苹果啊，咁样。咁呢啲动作咧，其实全部都系高危嘅。就如果佢唔小心就攞对手去摸自己个即系眼耳口鼻咧，咁都有机会系感染到嘅，又甚至乎会将呢啲嘅病毒咧就带翻屋企添。咁所以因着咁嘅缘故咧，我都即系好希望即系超市可以做到啦。如果真系做唔到，我哋就唯有真系靠立法嘅形式咧嚟去规管噶啦。 但系今次里边就都冇立法，就冇针对呢方面，暂时都。 但系今次未有嘅，咁就但系即系其实食肆已经做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噶啦嘛。咁咧就而食肆就系因为针对就系除低口罩食嘢倾偈高危啦。咁但系其实超市其实同样嘅道理嘅啫。咁我知道有啲街坊式嘅超市咧就。因为大家都买开嘢嘛，大家都熟，咁好多时都喺度倾下偈啊，一齐拣下橙啊咁样。 咁咧就 变咗高危地方啦，而家 系啊，都系变咗高危地方嘅。咁啊，仲特别就系若果系啊，即系大家有接触嘅感染风险就会多咗啦。 嗯， 咁所以就如果我哋每一个顾客咧都先用搓手液搓手，即系手系干净嘅、健康嘅。咁就算你去揀橙，你都唔會感染到第啲人，唔會污染個環境㗎嘛。咁、所以呢一個係重要嘅。咁啊，所以都希望真係我哋唔係單係靠政府立法啦，我哋即係各行各業大家都一齊努力啦。 咁正財你講嘅呢個即係希望啲超市或者大型嘅即係類似即係超市咁樣嘅連鎖店啊等等咧、會唔會係你哋嘅所以下一步嘅措施就要觀察，或者希望能夠再將呢啲措施擴大嘅其中一個目標之一咧？ 如果業界係自律，即係自己都做好嘅，就其實就唔需要即係規管啦。咁同埋其實即係我諗最近呢啲爆發社區嘅爆發咧，都我諗各位營運者都睇到噶啦。如果嗰個超市係真係有確診嘅個案咧、其實一樣都係要封嘅啫嘛。咁所以即係與其冇生意做咧，就不如做好呢啲，同埋呢啲都係好基本而。所有啲食肆都做緊，咁食肆都做到，我諗唔到有咩原因啲超市做唔到咯。 係，林正財，而家大家亦都睇緊咧，就關於嗰個疫情嘅發展啦。咁開始都有啲提法咧，就包括話係咪要再進一步，即、就、係、是、做多啲措施，譬如包括咗咧係全部禁曬堂食，咁等等呢啲咧，咁同埋甚至講嗰個禁足令添啊。咁其實呢啲咧係喺政府裏邊嘅考慮咧，係會觀察啲乜嘢嘅指標添，即係先至再去決定啦。還是你哋嘅考慮而家係去到邊度咧？即、就、係、是、對依啲再收緊嘅措施要觀察啲咩嘅指標添咧？ 當然疫情嘅發展係最重要啦。即、就、係、是、如果疫情再惡化，或者即係好似我之前所講，即、就、係、是、有係失控式咁樣嚟去增長嘅話咧，咁就當然就更辣嘅招數都要出啦。咁就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撳得低呢一個疫情，即、就、係、是、以而家。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已經能夠撳得低嗰個疫情嘅話咧，咁其實就唔需要考慮呢啲嘅，因為始終即係好似早上同埋即係特別午餐啦、堂食，即係對好多打工仔嚟講都係必須噶嘛。咁就所以即係盡量我哋都希望平衡到市民嗰、那個即係對民生嘅影響唔會去到太大啦。咁但係當然，如果個疫情係有失控嘅跡象嘅話咧。就其他嘅措施都會做嘅。咁至於你話禁足令啊，或者即係有人叫做封城啊呢一類型咧，就其實就一直以嚟都唔係香港做抗疫嗰個策略嚟嘅。 係咪會覺得個執行嗰方面係好困難啊？其中 一 個原因 一來啦，二來就其實喺香港我哋過往嗰半年咧，其實我哋係測試到我哋基本上係。圍堵同埋係真係用社交距離嘅措施咧，係只要大家係合作嘅話咧，基本上係有能力做得到咧，係將嗰個疫情咧係撳低嘅。當然我哋就嗰個最終目標都唔係歸零嘅，因為香港好難嘅，因為我哋始終有輸入嘅個案啊嘛，我哋有相當多嘅香港人係出入香港咧。咁其實都係幾難係做到歸零嘅，咁所以我哋用張弛有度嘅方法咧，就基本上我哋都做到嘅。咁只要我哋嗰啲社交距離措施每一次疫情惡化，我哋又加啲招數，基本上都能夠撳得低嘅。咁所以我都希望繼續用呢啲方法啦，因為呢啲方法對市民嗰個生活就冇咁大影響嘅。 喺林正財，跟住想問下你咧，今日就行政長官都有提到咧，就話咧可能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希望內地啊係提供個援助嘅。呢方面其實喺你哋嗰度傾成會係點樣嘅咧？喺啲邊一方面其實係需要內地援助，喺咩情況之下會提出呢個要求咧？ 其實而家都做緊㗎啦，即係而家檢測嘅都有兩間係本即係個母公司喺內地嘅檢測中心咧，係幫緊我哋做大量嘅檢測嘅。咁就咁佢哋有經驗啦，亦都有個容量啦，咁所以由佢哋做咧就會比較便捷一啲。咁而家都暫時嚟講都做得幾好啊，我哋都有。 超過5000個安老院的員工已經接受了這個測試，也都陸陸續續的士司機啊、物管啊、各方面的人員都在做的。另外就是做建築啦，就我們現在的檢疫中心啊，同埋我哋諗緊喺亞洲博覽館，做嗰啲方艙式嘅即係醫院病床咁樣嘅形式嘅咧，咁都因為香港冇相關嘅技術啦，咁我相信都需要靠國內嘅。 而家呢個有冇提出個要求，或者已經係冇再即係同內地接觸？希望佢哋提供要援助呢方面，有冇咩行動進行過？ 那個檢測而家已經有兩間檢測中心 做緊啦， 係做緊啦。咁咧就嗰啲檢疫中心亦都有啲係國內嘅建築公司啦。咁就至於呢一個即係類似方艙醫院咁嘅形式嘅建造，我相信都係需要用內地嘅專業人員嚟幫我哋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林正財。唔該曬，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咁我哋傾緊嘅咧就關於室內口罩令啦，咁啊聽日開始實施噶啦。咁按照政府嘅規定咧，就喺一啲室內嘅場所裏邊咧都要強制咧戴呢個口罩嘅。咁啊到底呢啲措施咧係點樣實施咧？同埋咧實施嘅時候咧有冇咩其他嘅漏洞啊、考慮啊等等咧咁？咁如果電話機旁邊你有興趣想發表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05宗是属于本地感染，8宗是输入个案。至到目前为止，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2131宗。在超過100宗新增個案之中，42宗同早前其他個案相關，其中27宗都是同家人、朋友聚餐吃飯受到感染。房屋署表示，再有一名高級技術主任確診新型肺炎，是早前已經確診職員的緊密接觸者，在檢疫中心期間確診。那名員工的辦公地點是何文田房委會總部第三座7樓，有關樓層並不對外開放。他最近一次是在上個星期三上班，最近沒有外遊記錄，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有戴口罩、探測體溫以及遵守其他防疫措施。房署会继续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积极配合中心要求的检疫措施。政府将会刊宪强制市民在室内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明日起生效，暂定维持两星期。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陈伟基表示，規例頭14日限制的範圍包括所有室內公眾地方，例如巴士總站、交通交匯處，指出這些地方通常是半封閉形式，並且有大量人士排隊。他說會視乎規例的成效和需要，如果認為有需要涵蓋部分人多的室外地方，當局都會考慮。陳偉基又說，政府部門的公眾地方會由相關部門執法，至於由私人物業管理的公眾地方，就會授權管理人核下員工執法，會先勸喻不跟從規例的市民，如果對方不合作，可以要求執法人員到場處理。有市民和區議員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在元朗發起活動，紀念721事件一週年。警方向四個記者協會發信，指出當日有大批記者在採訪期間對在場警員工作構成影響，對此表達關注。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在信入面提到，警方當日在港鐵元朗站附近截查多名涉嫌違反限聚令的男女的時候，幾十名穿著反光衣的人士蜂擁而上。

唔病到啊，嗰、 那 個九個親啊。 嗯，咁但為咗防御呢、這個即係即係衞生啲啦，或者而家個疫情咁緊要啦，都有作用嘅噃。 係、啊，梗係我都疑問佢係話，喂，有啲疑，喂，嗰啲溶缸有冇檢疫到啊？ 嗯， 好似冇檢疫到，呢個都冇檢疫嘅喎，有冇隔離食嘢入邊都冇監管嘅喎。 嗯， 有啲溶缸有啲人咧喺溶缸咧，佢飲佢即係去飲茶，街尾用飲茶，啲酒又飲茶嘅喎。 嗯， 有冇病毒咧？ 咁未檢查咗，咁就戴口罩先啦，做咗預防先啦，咁得唔得啊？好唔好？會唔會好啲啊？ 都 OK 嘅，但係又唔好太過啲往過整咯，認唔到 就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何生。系啦，咁啊，即系虽然唔好矫枉过正啫，但系而家咁嘅疫情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做多啲嘅措施咧，就互相保障啦吓，即系你自己亦都安全啲啦。咁咁啊，但系大家对呢、這个即系强制室内公众地方去戴口罩咧，有咩意见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啊，听众有一位李女士咧，亦都系接通咗自由风嘅。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话咧，呢、這个政府咧。佢永遠做嘢係做一半嘅。 嗯， 你嗱，佢話豁免嗰啲人跑步嗰啲可以唔使戴， 嗯、 但係佢知唔知有啲嚴重濕疹嘅人係戴唔到口罩？ 嗯， 我咧就試過戴口罩行到不得了，又發紅咧、哦，又唔敢拗啦，足之咧就谷到流鼻血。 嗯， 好啦，咁我就去睇醫生，咁我咁嘅情形講俾醫生聽。 嗯， 醫生話你咁樣戴唔到口罩，你戴面罩啦咁樣。 嗯， 咁好啦。我二十号嗰日咧就上巴士冇事，搭、 嗯、 地铁咧我就已经 book 咗噶，但系咧嗰人唔俾我入，话我冇戴口罩， 嗯、 我个面罩遮到落喉咙噶啦，佢话唔俾我入， 哦都唔得， 咁我唔想啊，我唔想同佢周旋啦，我即刻去搞好张飞搞翻电嚟先，咁我带即刻带咗佢，一入咗闸入咗车厢，我即刻除，因为我惊有流鼻血咧就吓亲人哋，唔知咩事嘛发生，我即刻除咗口罩去。先至好啦，到即系咁嘅情形，佢嗰啲人咧，啲高官你坐喺冷气房，佢、 嗯、 唔知发生出边系民间疾管，唔知咩事。 即系话有啲例外嘅情况，好似你呢种咁样咧，就系、是、咁。你平时李女士出街嘅话，有冇戴口罩啊？ 我出街咧，我戴面罩，因为我戴唔到口罩，我知道啊嘛。 哦、即系前面一块咁遮到落嚟咁嗰啲，即系块胶挡住嗰啲。 遮到喉咙噶啦，已经。 嗯。 吓、啊，个医生叫我建议我咁样做。 但你戴住呢个咧，头先你讲戴住呢个上车嘅，都唔俾你上去。 上巴士就俾。 哦。 咁搭地铁嗰个人咧就唔俾，所以我就好嬲，我点解啲无谓人点解会咁样做嘢嘅咧？政府话政府系咁啊，我政府唔系铁板一块噶嘛，佢、你应该反映上去，有啲咁嘅人系严重失真系戴唔到嘅，同埋你跑步你都话豁免啦，点解呢啲你唔豁免嘅咧？点解呢个政府去坐喺高官坐喺写字楼，唔知真系民间疾苦，佢真系唔知咩事。 好，唔该晒你，李女士。咁啊，李女士讲亦都系一个真系实例嘅话，即系譬如真系因为譬如湿疹咁样，但系有冇机会豁免嘅咧？或者可唔可以即系希望能够啲交通工具嘅地方啊等等，起码可以即系谅解到某部分咁嘅人士咧？咁第一个例落到嚟咧，就总系有好多例外嘅。咁啊，希望个执行嘅时候要有弹性啦。但系都最重要咧，而家疫情之下咧，都系保障个公共卫生。是最重要的。咁喺今次里边咧，呢、這个强制室内公众地方戴口罩咧，其实都系牵涉到一啲就屋邨啊，同埋一啲系商贩咁样嘅。咁啊，根据呢、這个行政会议啊，林正财咧，即系早前都同佢倾过啦吓。咁佢曾经系表示过咧，就好多街市咧好挤迫同即系好比较卫生情况唔好啊。咁咧就小型商场人流多又通风又差啦。咁咧就近期咧就唔少个案咧都涉及商场街市嘅。咁咧就所以咧就强制呢个戴口罩嘅范围。就觸及到呢啲咁嘅商場咧，即係或者街市咧都有需要嘅。咁但係真正營運街市嘅時候咧，或者裏邊做嘢嘅人咧嘅朋友咧，到底又會唔會有啲實際嘅問題出現咧？咁我哋就請到咧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咧，同我哋傾下嘅。陳錦榮。 系你好啊，主持系你好， 系你好啊，系我哋就讲开啦，就而家嗰个口罩令啦吓，就要去到你嗰度咯，即系去到一啲咁样嘅街市地方啦。咁你哋觉得即系执行起上嚟嘅时候有冇咩难题啊？ 诶，首先系咁啦，一个街市咧，开头嘅设计咧就唔应该咁热嘅。 嗯， 我哋依家个街市咧就有啲热起上嚟，有41-42度嘅。 嗯， 咁41-42度咧，仲加上依家要戴口罩咧。咁、就相当之辛苦，即係唔好话我哋即係有啲卖湿货嘅，譬如卖鱼啊嗰啲湿手湿脚整唔到个口罩啦。你淨係流汗啦、 流濕咗個口罩啊，我哋啊都換都難㗎嘛，我哋都要成日捉住除低去換啦。咁我都希望食環署呢方面呢，有時呢即係如果啲檔口呢即係除低點樣去抹下塊面換口罩呢，就唔好真係唔好咁樣去捉佢係嘛。雖然我都知道呢、這個其實我哋大部分反商呢都係好合作嘅，同政府都知道呢個疫情呢盡快過去係好嘅。 即係大家都希望合作啦。但陳錦明，我想請問你咧，嗱，頭先講到個情況啦，咁但係而家咁樣嘅，即係未有呢個新嘅規定之前咧，一般譬如你頭先講嘅相反，你譬如頭先做你講啲濕貨魚檔嗰啲咁，有冇戴口罩咧？而家 其實我哋多數都戴㗎，因為雖然咧，我哋魚檔同埋個客咧有幾尺嘅距離嘅，即係你都要遞過去啊，咁有個魚台㗎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啲反即係佢啲客咧好遮好。機警嘅依家，你唔戴口罩啲反商咧，佢就唔埋去幫襯你嘅。咁我哋都為咗生意又好，為咗自己個人健康都好咧，我哋都會戴嘅。咁但係咧，就希望咧，即係食環署方面咧，嗱依家強制性啦。咁希望喺個通風嗰度咧就做好啲啦。譬如即係加設一啲大型嘅風扇啊，或者啲抽大嘅抽氣扇啊、吹風機咁。其實呢啲我相信係食環署有設備嘅，因為有時裝修嘅時候咧，即係維修嗰啲街市咧，佢哋都拎到出嚟嘅。我希望咧依家咧盡量攞曬出嚟用，希望嗰個空氣流通啲，等買餸嘅冇咁辛苦，做反商喺度販賣嘅冇咁辛苦啦、 即係起碼個街市嘅通風嗰方面，你希望能夠改善， 去 配合呢次呢、這個即係口罩令。 是啊，因为佢系应该有啲咁嘅设备喺度嘅，即系只有或者佢摆埋唔用嘅啫，系。 咁你哋自己觉得，如果依个新嘅安排或者新嘅规定要做咧，会唔会担心即系有冲突啊，或者系同即系啲巡视嘅时候啲食环会冲突多咗？ 所以我就系即系话即系我哋反商方面咧就尽量配合啦。但系有时真系除低抹汗，你知真系个口罩湿晒，尤其是你政府派嗰只一次性嘅更加啦，系咪要洗噶嘛？唔系抌咗去换咗去就算噶嘛？咁嚟计咧，就算嗰啲一次性嘅咧，我希望佢抹下块面啊，除低个口罩啊，或者短时间啊，三两分钟啊，就唔好执得咁严啦。咁我相信食环署都未必有咁嘅人手去执我哋嘅，但系我哋都呼吁咧，即系大家咧就系、是、都系有个即系体谅啦，咁样吓。 即系执法嘅时候有啲弹性啦，即系。 是啊，冇错，因为事实呢真係焗四十几度焗住长时间咁焗几个钟头呢，真係要除一除唞一唞气㗎都要。 其实你哋譬如喺呢个疫情出现咗之后呢，食环嗰啲去呢个街市啊等等嘅地方去巡视呢，个次数有冇多咗，或者你观察呢 多咗好多。 系咪多咗啊？ 由开头二月零开始，佢哋已经系加强嗰个消毒啊，两个钟头抹一抹啊，或者洗地啊，洗多咗啦。以前洗收工先洗嘅，依家一日都洗三次啦。呢、這个卫生我哋可以接受佢嘅，但系咧就系、是、我希望佢即系政府咧喺呢个即系深喉检疫嗰度啊，譬如好似呢有四类人士啦，咁我哋咧希望咧反商都系。排到第五類啦，因為我日日都咁多公眾人士，咁即係同我諗比起的士司機，我哋仲接觸多人過去啦，或者係食肆方面， 因為而家多人買餸啊，即係要翻屋企自己煮嘢啊，係啊，所以街市啊，即係嗰啲咧係多人嘅。 係啊，所以我希望咧就政府都係嗱，反正咧我諗都有個數字啦，我諗就算食肆又好，司機都好啦，的士司機都好，未必個個去嘅，但係有啲驚噶嘛，有啲。有啲驚㗎嘛，咁所以呢就照顧一啲較為即係個心驚嗰啲呢，就俾佢優先測試，咁樣等佢哋放心啲咁多啦。我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啦。 係陳金榮啊，你哋嗰、那個聯會裏面有冇啲數字啊？譬如話你喺啲街市啊等等裏面經營嘅人數啊，有幾多度啊？咁樣有冇啊？ 如果我哋全港就好多㗎啦。如果街市嗰度有成二萬幾人㗎， 二萬幾人即係從業員咯、 從業員啦、二萬幾㗎，因為你譬如一個魚檔咁樣，或者一個菜檔，佢有夥計㗎嘛。咁佢一个档口有两三个人啊，咁样。咁其实咧，我谂唔会个个去嘅，我谂最多都系三分一至四分一宗，即系会去做检测嘅啫。即系对政府嗰、那个压力唔大嘅。 系、但系就正如你头先讲啦，咁呢个街市啲地方都系接触市民多嘛，系嘛，人流多嘅地方 啊。冇错，系系、希望可以做得到啦，因为呢个唔系需要政府好大嘅负担啫吓。 好，咁啊，唔该晒你啊，陈锦明。 好。 啱同佢傾嘅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咁佢提到咧就係到底係街市啊各方面嘅從業員咧，大概有20,000+人咧，係咪都需要可以接受呢個深喉檢測咧？咁因為佢哋而家咧就因為而家真係啲人買餸翻屋企煮飯啊嘛，要咁啊接觸市民嘅機會都多嘅。咁呢方面咧，希望有機會同政府嘅相關部門傾嘅時候咧，都可以問下佢哋啦。咁大家如果對呢、這個強制室內公眾地方去戴口罩呢個新嘅規定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一位聽眾啊，梁先生都想發表意見嘅，梁先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請講， 即係櫃台嘅聲音講一講咧，因為我哋一齊中天咧，有間四字頭嘅餐廳咧， 嗯， 佢就唔係而家嘅，之前已經係唔守規矩嘅， 嗯， 即係飯市又好咩時間都好咧，人哋其他幾間餐廳咧都守規矩，即係隔開曬嘅，佢就唔隔， 嗯， 坐到滿曬。背脊挨背脊，膊頭碰膊頭咁樣。 而家都係咁。 變咗係咪？係啊，而家係咁噶。我就唔明白咧，佢可以咁樣做法冇人理。同埋有時我即係希望啲人咧有啲公德心咯。唔好周圍吐痰啦。食煙又唔好揸住口煙一路行一路食煙。咁佢已經冇戴口罩嘅咧，淨係食煙噴到人哋。人哋細路仔行過佢都唔理嘅。你禁煙又係正確。 係啊，梁生，咁你頭先講嘅嗰間食肆裏邊，咁你哋可以其實打電話或者係報俾食環，或者甚至係即係管理處約串，咁好多途徑應該可以即係通知佢哋或者係舉報嘅。其實 講過啦，但係都係咁嘅，就唔知點解可以即係縱容到咁樣。一啲對於其他人哋啦，即係依間有好多餐廳，有好多間嘅我哋商場，咁其他啲都好守法規嘅，即係隔開啲位啊，同埋咁樣。參與啦，咁樣佢係有參與啦，但係呢啲人又唔錯，坐到滿一滿，飯市照入到滿曬咁樣。 即係而家都係咁樣啊！你頭先講嘅情況係，現在都係咁樣。 而家都係咁噶。 係好啊！ 就變咗投訴無門先，要喺大電話，希望佢啲人都聽到佢自己。同埋撳呢啲人唔好咁冇功德，揾嘢嚟篤啲啲啦，佢動過地下支掌或者係篤啲啲啊長者嚟咁。希望佢哋唔好咁樣啦，顧人哋啦嚇。 係好啊，明白。咁梁生講到咧，就係為咗公眾嘅利益咧，好多時真係要顧下人噶。咁如果有啲食肆咧，而家都仲唔執行呢、這個即係要隔開一段距離啊，咁樣咧就似乎就非常危險啦。咁好啦，咁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關於強制室內公眾地方戴口罩嘅新嘅規定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佢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 唉，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系一种奢侈品，定系每个人生活嘅必需品嚟嘅呢？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发现快乐嘅奥义。 立法会内交通仲系咪畅通？ 唔同嘅立场仲可唔可以有效沟通？ 议政空间系打通咗，抑或打翻咗呢？电视节目《议事论事》，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桂， 紧贴议会及时局焦点，否则时弊。 逢星期4:00-8: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依個新嘅口罩令咧，咁啊即係擴大咗個地方啦嚇。咁啊，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嘅聽眾啊，郭先生亦都想發表意見嘅，郭先生。 你好，陳生。 你好啊，請講。 咁啊，我住喺黃大仙區啊，而家我咧俾嗰啲病毒包圍住噶啦，包圍住啊。 係啊，你個區都高危啊。 要經過嗰間護老中心嗰度買嘢嘅嘛。系啊，咁依家即系日日我住紧呢栋大厦咧，有四个确诊噶，有四个确诊噶，好麻烦噶。咁啊我个政府咧就抽紧就啱嘅，我觉得。不过问题咧就话佢话要禁足令咧，你禁足令如果系实施咧，我下个礼拜有啲定期会到期嘅，我要银行办手续噶嘛。咁系唔系政府补偿翻俾我咧？你禁足令我唔出得街啊嘛，系咪啊？即系你香港电台咧就系一个人民政府嘅电台咧咁样，系咪啊？即系睇你哋方唔方便帮我反映翻政府听啦。 好啊，好啊。 有合理嘅理由咧，应该系俾人出街嘅。 嗱， 而家我买咗一盒口罩，88蚊， 有認證嘅 PFE，BFE，VFE，我仲有頂帽喎，笠到落下巴嘅喎，有塊膠片嘅喎，係、 咪啊？做好啲防禦啦，都好嘅都。 翻翻政府聽，你唔能夠一刀切嘅，你咁樣咧。好多人咧會有損失噶嘛，咁你政府係咪補償得咁多先？ 明白。咁啊，郭生咧講得好清楚啦。咁啊，到底咧就點都即係要禁足令咧，暫時咧就我哋睇到即係或者聽到一啲行政會議成員啊，或者即係政府嘅官員講咧，都暫時係未係即係會咁做嘅，因為咧其實執行上咧其實都唔容易嘅，香港嚟講啊。咁好啦，咁我哋會繼續觀察住咧，到底政府有啲咩新嘅防疫措施嘅。咁喺今次裏邊咧，依個口罩令咧亦都有咧提及到咧，這個公眾場所嘅範圍會擴大咗啦，係包括咗係商場啊、超市啊、街市、商店等等嘅。到底商场里面的时候是執行这个新的条例或者又有什么障碍或者有什么问题会出现的呢？那我们就请来了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跟我们谈一下。陈志求你好。 是你好你好。是。 是啊，我们讲回今次这个就是强制室内公众地方戴口罩。那你很多时譬如说都我想你们的工作都是管理商场啊等等的地方。那你们觉得有没有难度啊？会不会在執行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我谂即系其实即系去处理呢一类咁嘅问题咧，都唔系今天噶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有印象嘅话咧，喺即系若干年前，即系政府即系通过咗嗰、那个即系喺室内禁烟咧，咁、就包括商场啦，咁都系要求吓，即系喺呢个商场里边嘅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嘅人员咧都帮手嘅。咁、但系咧即系喺今次呢个 599I 吓呢条条例之下咧。咁就即係我哋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嘅，因為我哋都同好多嚇、即係一啲即係大中小型嘅商場嘅業主都傾過嘅。咁因為咧就尤其是喺今次個疫情之下咧，咁就喺呢個令未出之前咧，咁你會睇到有好多管理公司咧都已經張貼咗一啲通告㗎啦，一啲即係一啲健康嘅通告。咁就即係勸喻一啲，譬如話住宅又會勸喻啲居民啊，即係你出入要戴口罩啊，留意嗰、那個嚇即係衞生啊，咁啊出入要量體温啊，咁啊啲。商場裏面咧，亦都係設置咗一啲即係量體温嘅一啲設備啦嚇。過往都會有啲情況之下咧，有啲人可能冇戴口罩嘅。咁、以往未有個法例之前咧，其實好多咧商場管理公司咧都勸喻式咁樣咧，就勸喻翻嗰啲即係冇戴口罩嘅人士咧，就提醒翻佢哋嘅。即係今天嗰個即係呢個令一出咗之後咧，咁我其實咧即係我自己個寫字樓咧，都係坐落於即係一個好大型嘅商場嘅樓上啦。我都來睇過，我食晏嗰陣時我。有行过，其实咧，我就睇到咧，我睇唔到有一个人系唔戴口罩嘅。 即系好自觉噶，而家都吓，即系香港人，我谂即系经过咁耐。 系啦系啦，我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喺今次呢个疫情里边咧，我哋睇到啦吓，咁、就即系其实咧就，我自己都试过啊，我唔戴口罩，即系唔系唔戴。記得咗戴口罩放工啊！咁行到落去，咦，咁多人望住我嘅，冇戴口罩，我都翻上去攞啊！咁之後咧，我都袋多幾個， 即係警覺性好高啊！大家而家都嚇， 係啊嚇，咁同埋咧，就即係今次咧，我又睇到咧，即係呢個即係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其實香港人咧，即係又有温馨嘅一面嘅喎。咁、就即係我哋睇到咧，即係有啲情況之下咧，嗱，我問過我哋嗰啲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嗰啲，即係嗰啲好多嗰啲發展商啊，或者啲管理公司嘅，佢哋咧都係咧，今次咧都係會用一個叫做用一個顧客服務咁嘅模式咧，就去處理呢啲事件嘅。即係點樣顧客服務咧？佢話咁佢哋咪會咩咧？如果真係見到有啲人咧係唔記得帶嘅時候咧，咁有個別嘅公司嚇，佢哋喺前線嗰啲工作人員咧都會帶多幾個口罩嘅。 即係俾佢，即係送俾佢。 系啦，你如果系咪唔記得帶啊？如果你唔記得帶嘅時候咧，不如嚇即係或者你翻上去攞啊咁啊咁如果佢話啊，我入嚟淨係做想做啲乜嘢，不過我住得好遠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可能就話啊嗱，如果係咁樣咧，我哋送一個口罩俾你，你戴咗之後咧，你先至好繼續行啦。咁啊嗱，好多都係用個咁嘅當然咧就唔係間間公司都係會咁做啦。咁有啲咧就話咧，佢勸喻佢啦。如果有啲就話話俾你聽，喂嗰度有超市或者嗰度有藥房，我哋可以去嗰度買到得嘅，幾多錢一盒啊？嗱，各式其實都有嘅，但係咧就冇一間公司話同我哋講就話如果佢唔戴口罩，我就報警處理咁樣。佢好多 即係暫時都冇呢種咁樣，即係好似好衝突㗎咁。咁但陳志求，但係喺個執行咧，或者過去一段時間裏邊咧，其實都有冇一啲咁嘅衝突嘅咧？或者啲衝突如果有嘅，係因為咩事幹出現嘅咧？ 如果你话同嗰个疫情口罩有关嗰啲咧，我哋见到啦，除咗系喺一啲吓。 即係喺一啲片段裏面睇到，即係有某塊快餐店咁就即係有啲職員要求一啲即係顧客戴翻口罩嘅時候咧受到襲擊，咁呢啲好個別事件啦。咁即係每樣 都唔多嘅係嘛？唔多嘅，即係一般嚟講係。 係啊，真係唔多嘅，真係唔多嘅。咁佢咁如果佢哋即係勸極個態度都係唔合作嘅，咁佢哋都話佢哋咁嘅，佢哋都會照顧翻佢自己本身嗰啲管理工作人員嗰個安全嘅，就會即可能要求佢個控制室裏面支援啊，揾多幾個同事或者攞即係攞其他嗰啲，因為你最緊要佢哋都受到威脅噶嘛，咁又有多啲同事或者多啲設備嘅時候咧，就然後咧就咁請你離開啦。 係，但係陳志求，但係按照而家新嘅法例，你需唔需要增加啲人手添㗎？執行嘅時候， 都冇咁嘅需要，人手增加咗噶啦，增加咗喺边度咧？就系喺嗰啲即系商场出入口做嗰个即系量度体温啦。咁就其实已经系增加咗啦，唔系话今天即系政府出咗个令之下咧，咁因为做物业管理咧都要有前瞻性嘅吓。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陈志求啊，因为时间关系咧，就我要听新闻同埋交通啦。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嘅，我先听下新闻同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开始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居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的龙尾接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龙控股高富集团控股、未来世界金融股权同埋宝联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8。瑞士法郎0.933，加元1.345，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31美元，卖出1,857.2美元。港汇指数106.5，跌0.3。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真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位置到。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悦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就塞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以及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列明，任何人教唆他人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都是犯罪。究竟何谓教唆？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国安法讲的教唆，它是跟协助一起讲的，即是基本上就是协助教唆其他人去犯罪。那这个协助教唆这个概念呢，在香港的普通法里面也有的。咁咧，佢就同煽动唔同。如果 A 煽动 B 犯罪咧，咁即使 B 冇真系犯到罪咧 ，A 咧都可以被检控啊，话佢咧系煽动他人犯罪。咁但系呢个情况之下 ，A 会被检控话佢协助教唆 B 犯罪咧，就系当 B 真系咧有犯罪嘅行为嘅时候，而 A 喺 B 嘅犯罪行为之前或者犯罪行为进行嘅期间咧，系有鼓励或者咧说服 B。又或者咧係協助 B 去進行佢嘅犯罪咧 ，A 咧就係咧可以被控以咧協助教唆罪啦。咁喺普通法裏邊，亦都喺中國內地法裏邊咧 ，B 佢真係實施咗嗰個犯罪嘅呢個人咧，就係一個所謂主犯；有協助或者教唆佢犯罪嗰人咧，就係一個從犯。兩方面咧，其實都係咧同時有犯罪，即係一個所謂共同犯罪。變咗，如果有人真係犯得罪咧，咁任何曾經鼓勵或者協助佢犯罪嘅人士咧，都會咧係涉及同一個刑事罪行，可以被檢控嘅。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 教唆咧，其实喺条例入边咧就冇一个定义嘅。但系如果有人不幸系即系被告呢一个教唆颠覆政权或者系分裂国家咁样样啦，如果嗰个案件咧系喺香港法庭嘅管辖范围之内嘅话咧，我哋系可以根据我哋普通法即系本地嘅法律咧嚟到去睇下教唆嗰个定义系乜嘢嘢嚟嘅。简单嚟讲，案例里面有讲得几清楚嘅。其实协助或者教唆咧系要按一般嘅嫌疑嚟到去诠释嘅，譬如某人喺罪案发生嘅时候在场，并且参与歧视啦，譬如现场有抢劫，这个被告人咧，其实佢在场咧系负责把风嘅，咁好明显咧，佢就系会犯咗协助同埋教唆罪啦。如果这个被告人咧明知同埋有意协助这个犯案嘅话咧，咁亦都系属于教唆嘅。呢条罪嘅元素咧，其实同其他嘅犯罪嘅元素亦都系相似嘅，必须要有一个行为啦，同埋有一个意图，两者兼备咧，然之后先至会构成呢一个犯罪嘅。你教唆呢个就系行动啦，意图就系你有咁样嘅意愿，你相信系会引致呢一个犯案嘅。最后必须要提一提嘅，其实就系最终嗰个解释权咧，根据第65条国安法咧，就唔喺香港嘅法庭嗰度嘅，系喺人大常委嘅。 国安法十问。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咧，會繼續咧就係傾下關於最近疫情啦。咁咧就政府公布咗個新嘅規例咧，就係室內嘅公眾地方咧都要戴口罩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周崇明嘅，同阿周崇明打下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而家你室內地方都要戴口罩啦。咁啊，啱我哋即係喺新聞啊同埋交通啊，即係第一節咧，第一個鐘頭咧都傾咗咧，就包括咗行政會議啊，林正財啦，咁啊講翻到呢個新嘅規例咧，喺執行嗰方面有冇咩啲咩嘅困難咧？佢預計到咁，同埋亦都咧。牽涉到今次裏面有很多商販，譬如啲街市啊，同埋啲嗰啲物業管理公司裏面啲商場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新嘅規例嚟嘅。咁我哋會繼續落去咧，就會同大家傾下咧，就對呢個新嘅規例咧，就到底對於控制嘅疫情嗰方面有冇用咧？同埋咧，亦都會同大家傾下咧，就關於咧即係啲安老院嗰方面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安老院咧就喺今次一波疫情裏面咧出現咗一啲個案嘅，咁對老人家嚟講呢個都幾大威脅嘅。咁另外都會傾下咧，關於啲雇佣条工会嘅一啲人士啦，咁啊，即系因为喺个外佣咧嚟香港里边咧，亦都有啲新嘅规例，咁但系啲规例咧执行起上嚟嘅时候，到底系咪实际嘅咧，或者系执行嘅时候系咪有啲难度咧？咁我一阵间咧都会请到啲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周崇明，不如你又讲下先啦，即系而家政府即系公布咗个新嘅规例啦。咁到底其实即系你觉得对个疫情嘅控制啊，同埋即系而家睇翻落去啦，即系到底呢啲措施咧有啲批评就觉得系太迟啊，或者点解而家先有咁做咧？咁或者有啲医护界或者啲教授就讲啊，即系可能要仲有禁足令添。咁你自己个睇法咧，觉得而家嘅控制嘅情况系点，同埋有冇需要做一啲更加严嘅措施咧？ 你见到成个第三波疫情咧，其实爆发以嚟都成起码都两三个礼拜啦。咁就即系当然，即系事后睇翻转头就六月中嗰时系咪嗰个？即系取消好多嗰啲禁令咧，系太早咧。咁呢个时候孔明当然系咁睇啦。咁但系净系睇七月咧，我谂都觉得即系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嘅，就系即系早期特区政府似乎好果断，即系好多嘢咧系非常之雷厉风行，即系话做就做。咁但系到呢两三个礼拜，你见到好似啲嘢咧出下又唔出下咁样，即系你睇唔到政府有一个好明确嘅一个策略吓。或者有一個方向，所以我自己有個感覺好得意就係陳肇始，我哋就差唔多日日都見啦，呢、這個好正常，因為佢係問責局長嚇。咁但係其他高官咧，又間唔中三兩日之後，你又會見佢一次嘅喎。點解即係啲嘢唔係即係早啲去規劃好咧？點解好似又係去到即係擠牙膏咁樣，即係去到某一個位咧，咁又要突然間又要加碼咧嚇？咁呢樣嘢咧，我覺得起碼喺公眾睇起上嚟咧。政府似乎真係有少少進退失據嘅。 但係好多國家咧，或者呢啲城市咧，其實而家都係遇到呢個問題，因為個疫情咧，似乎就唔單止冇減退咧，突然間又會出現啊爆發啦咁樣。咁但係好多地方咧，即係好多政府都覺得咧，就係你完全即係所謂家居令啊、禁足令嗰啲咧，令到經濟完全停頓咧，嗰個傷害啊、個衝擊都好大。所以譬如今次裏邊咧，就正如張崇明講咧，即係話有多人都批評咁政府點解你就係咁夜晚黑嘅堂食啊？咁样，咁好明显咧，我谂即系点解禁一半唔禁一半咧，都系考虑个经济因素、经济原因嘅啫。咁其实喺中间呢两边嗰个平衡啊，即系你又唔想个疫情即系扩散啦，但系咧，我谂而家越嚟越多政府嘅倾向都系咁噶啦，就因为你完全封关封城咧，对个经济即系个打击咧好致命性嘅，又唔想咁做。咁呢啲中间嘅平衡里边，其实系应该要点处理啊？其实。 我谂大家都记得啦，即系六月中嗰时就系父亲节之前嗰日啊嘛，咁就变咗好似系即系一方面俾市民有个位唞下气啦，咁另外都系俾食肆啊各行各业有好似有一个即系重新叫启动经济嗰个机会咁样吓，即系包括好多食肆都即系俾八折啊，即系有一啲嘅新嘅优惠啊等等，咁但系即系而家即系当然即系睇翻上嚟就好似系太过急同埋放得太。一開就開曬啦，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好明顯嘅就係嗰、那個即係室內嗰個限聚令嚇，一路室外都其實仲係 keep 住有噶嘛嚇，咁但係六月中嘅時候咧，就室內咧係一放就放曬嘅，咁你見到就係喺第三波疫情裏邊，當然我哋頭先有提過護老院啦，或者食肆啦，咁呢啲都係主要嘅一啲感染嘅一啲來源啦嚇，咁但係其實嗰個室內嘅大大規模嘅人群聚集咧，譬如超過50人以上咧，你見到其實喺過一段時間都有唔少呢啲感染，咁好明顯同嗰個限聚令嘅即係過度放寬係有關。咁呢啲亦都係好多即係專家、好多醫護界亦都有 提過啦嚇。咁似乎今日呢個咁樣嘅措施，即係室內都一定要戴口罩咧，就當然係針對翻呢個室內，其實喺好多嘅處所，包括係工作場所啊，包括係街市啊、商場咧。都必然是有很多人聚集的。 嗯 啊、但是去到今时今日七月差不多七月尾了。政府先好像即发现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呢，是不是真的迟了一点呢？我估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来 的。因为第一个钟头的时候谈呢，就几位的嘉宾呢，即是比我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呢，就其实你现在要增加了一个室内公众场所都要带呢，其实就未必很大作用的。因为其实现在呢，即大部分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呢，即是戴口罩这样东西了。即无论包括在公众地方也好，室内也好。咁亦都不见到很多即是说很严重啊，即是在室内公众地方里面呢不戴口罩的情况的。咁又包括了我们同一些譬如相反的联合会代表啊，或者一些商场的管理公司都是。咁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做咗咧，就可能未必话真系好明显嘅作用啦。咁但系当然都要做啦，而家疫情咁紧要嘛。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就大家对而家呢个新嘅强制室内公众地方要戴口罩嘅新嘅安排、新嘅法例咧，到底你有冇咩意见或者有咩观察想同自由风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我哋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学医生啊曾其恩咧，同我哋倾一倾咧关于。这个话题的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 持你好， 系啊，我哋啱倾紧咧，政府就公布咗啦，咁咧就食卫局局长啊陈肇始咧讲咗啦，佢因为近期嘅疫情咧出现急剧变化嘅，咁啊需要做一啲新嘅即系措施啦，咁啊公布咗咧即系强制啲室内公众地方咧都要戴口罩啊咁样嘅，咁啊曾其恩啊，你觉得而家呢一轮咧新嘅公布啲措施咧，其实有咩实际作用啊，同埋够唔够啊，足唔足够去应付而家呢个疫情啊？ 嗱，我谂其实呢、这个宣布咧，其实系正正系回应咗之前有好多学者专家都建议，即系我哋要全民戴口罩。咁其实喺好早嘅第一波、第二波嘅疫情当中咧，已经有好多即系专业人士都讲呢样嘢噶啦。咁而家政府系回应呢个嘅说法，最主要就系有见及而家个疫情好严重。不过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其实香港人都好自律嘅、即系喺疫情嘅早段咧，即系一二波嘅时候咧，其实都意识到戴口罩嘅重要性。咁、所以而家所立例咧，我相信系将之前我哋冇立例去规管嘅地方咧，而家系。將佢即係程序化咗，將佢嚟得係更加即係荒謬一啲啦嚇。 嗯，係曾其恩， 係聽到， 係你繼續啊。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你話攞多幫唔幫到而家依一波第三波嘅疫情咧？我覺得點都會有啲嘅，但係問題你話會唔會一個好大嘅作用咧？我自己覺得未必。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就係喺即係跟住落嚟，即係譬如即係政府會唔會推行一啲即係譬如更加多嘅在家工作嘅安排啦，尤其是譬如我講緊公務員啊，甚至乎其他私人企業嗰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關乎到即係需唔需要全面禁呢個堂食啦。即係我哋講緊就係無論係晚市、午市同埋早餐。 嗯，係 曾醫生你好， 係你好。 咁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咧，就下一階段你覺得可能都有需要再去加強一啲措施啦。咁你覺得但係總體嚟講，而家嗰個嘅一啲措施足唔足夠咧，或者係咪其實都有少少太遲先推出咧？ 嗱，其實你問我咧，就而家個疫情真係火箭式上升緊啊！即係你而家見到每日即係都有六十幾宗確診，六十幾宗初步確診， 最少都六十幾。 我覺得咧係啊，所以變咗你問我其實最好就唔好再斬件式去推一啲嘢出嚟，係啊，因為其實即係你斬件式推出嚟咧，其實嗰、那個幫助未必係咁大嘅。反而我覺得係決斷啲，即係如果你認為即係堂食嗰樣嘢係應該要立刻去禁嘅話，咁其實應該盡早去做咯。 如果你覺得在家工作係能夠幫得到個疫情減少咗一啲人士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喺個即係日頭喺個社區嗰度會出現，或者係翻工嘅時候會感染嘅，咁我覺得係應該盡快去做咯。因為如果再係咁嘅情況下咧，我相信我哋距離要全面禁足咧，嗰個措施咧，可能相距不遠啦。 但是会不会因为即早前一个阶段呢，很多的那个即感染的源头呢，其实都是有少少不是很搞得清楚的。虽然刚才说食肆可能是一个都挺重要的源头啦，但是就很多的个案呢其实都是未好。那变了去即针对性这样去部署或者去制定一些新的措施的时候呢，政府其实是都有点头痛，因为好像你讲反而不如一刀切。咁就即係長痛不如短痛會好啲咧。 嗱，因為咧，我想講咧，之前譬如嗰啲群組式嗰啲爆發咧，其實咧，你去做追蹤咧，係講緊追落後嘅。你其實最主要咧係追翻嗰啲緊密接觸者。其實你點樣去繼續去將跟住落嚟有機會喺社區蔓延嘅唔同嘅火頭或者隱形傳播鏈切斷咧？你唯有就係、即係減少一啲人士咧。在個社區那裡出現，那所以變了無論是食肆又好，或者是我們講緊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好，那這些呢就是如果我們行得辣一些的時候呢，我們避免一些來緊不明來歷的群組個案呢出現爆發，因為只有這樣的時候呢，你切斷了這些這樣的隱形傳播鏈將會出現呢，你然後先可以救得到香港。 嗯，曾其恩，我又想問一下咧，嗱，譬如而家我哋睇翻咧，就係、是、都持續個個案嘅數目都幾高啊。咁按照你嘅觀察咧，而家個疫情係咪都冇乜跡象係舒緩緊喎？係咪咧？ 我自己睇就未有見到有跡象舒緩緊，其實仲有上升嘅趨勢添。 嗯。 我自己覺得即係每日維持過百宗。在嚟緊即係依一個禮拜咧，即、就、係、是、我哋都基本上會成日都見到。點解我頭先講嘅説法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冇辦法再估計得到下一波嗰、那個下一個群組會係出現喺邊度，喺、社會嘅邊個階層、邊個層面嗰度出現。咁、所以變咗，如果政府喺依方面佢冇一個前瞻性去落藥的話咧。而是只不過是追落後咁去落藥咧，咁係幫唔到件事嘅。即係你唔應該係再糾纏喺過去發生緊嘅群組，你而家係要預示將會有啲咩群組係有機會爆發，咁你應該要喺嗰啲方面咧去落藥落措施。 你講啲前瞻性嘅做法，即係應該係要再推啲措施係更嚴厲嘅，或者更辣嘅。咁啊，即系包括咗系一啲完全禁晒堂食啊， 冇错。 咁嗰种噶咯， 冇错。 但系嗰啲咧就啱我哋即系同你倾之前，我哋都同阿即系周崇明倾过啦。即系而家好多地方城市咧，其实对于维持嗰个控制疫情同个经济活动啊，即系都想做一个平衡噶嘛。咁啊，禁晒堂食，即系好明显啦。咁就食肆嗰个打击更加大啦。咁呢啲方面有冇折衷嘅办法噶？有阵时你觉得即系话系一定要即系都要做到最足噶啦。咁点样去考虑呢个平衡咧？其实 嗱，我谂其实咧，即系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即系譬如国内咧，上海复旦大学咧，有一个感染及传染病科嘅主任咧，佢都批评即係香港今次嗰个疫情嗰个策略呢，係只係维持係一个低位数，即係冇完全係将嗰个疫情呢係控制到係零个案，即係持续零个案。呢、个可能係正正就係我哋埋下咗一个伏线，让有啲即係感染源头喺个社区不停咁样滾傳，咁而家我哋正正就要即係可能將呢啲情況係歸零，嗱係一定係痛苦嘅問題，就係話你想係一個拖延式嘅痛苦啊，定係一個短暫式嘅痛苦？嗱、永遠就係三條腿走路，我哋去面對呢個疫情嘅時候，喺唔同階段我哋要用唔同嘅做法，控制疫情係一部分，經濟活動。 維持得到起行是一部分，第三部分當然要顧及社會大眾香港人的感受和怎樣影響他日常生活。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三方面是形成一個拉鋸的時候，你哪一件事緊要，我相信無論是你持什麼政見的都一定是認同現在的疫情是非常嚴峻，所以變了如果我們的疫情繼續這樣搞下去的話，我最擔心是我們醫療系統會爆煲，我們的檢疫中心隔離檢疫中心會爆煲，如果它爆煲的時候，那你怎樣去再承載一些確診的病人呢？這個我想大家值得去深思，是不是讓這些確診的病人繼續在個社區那裡出現呢？是不是繼續讓他們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療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大家應該要係同一大家係一致嘅睇呢方面嘅。 另外除咗啲社區嗰啲嘅即係流傳嘅病毒呢，似乎政府亦都比較即係覺得一啲輸入嘅，即係尤其嗰啲豁免即係禁檢疫嗰啲呢，其實嗰人數都好大嘅。你覺得嗰個係咪都係一個風險嚟㗎？ 當然我永遠都是說政府叫請香港市民自律，請香港市民要做足防疫準備，防疫三保，等等的東西，市民好啦聽去做，但是同樣地政府不可以是什麼東西都不做，因為有些東西不是市民可以做的，譬如你豁免那些入境人士，呢啲唔關市民事，市民唔做到呢方面嘅嘢，所以呢啲係條例上你要修補，或者你要去點樣去阻截到一啲引入嘅個案，呢樣嘢係政府同埋有關方面責無旁貸要做嘅嘢嚟。 係好啊，咁我哋要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啊， 曾其 恩。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咧，講到咧就政府係咪需要做一啲咧即係更加之即係徹底啲嘅功夫咧嚇，盡量令到咧能夠歸零嘅個案咧。咁但係對香港嚟講咧，這個就真係都有啲難度噶。咁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政府聽日咧就宣布咧強制咧室內公眾地方咧要戴口罩嘅，咁暫時為期咧兩個禮拜。咁大家有興趣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先聽新聞。 事件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正考虑下令关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回应美国的做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3度或者以上，同时广东沿岸有骤雨，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车多，龙尾接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九龙货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仍然都是好多车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噶，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噶，龙尾接近金竹角。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仲系挤塞啦，龙尾近榄口村。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因应冠状病毒疫情嘅最新情况，暂时调整多条铁路线嘅非繁忙时段服务噶。平日非繁忙时段，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平均会延长半分钟至到两分钟。东涌线同埋屯门线一期啦，平均会系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啦，平均会系十分钟一班车。平日繁忙时段嘅服务就会维持不变。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越来越多不明源头的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是不是个个病人入院都验呢？我想我们香港现在暂时没有这个检测的能力。但我有一样东西很肯定，如果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戴好的口罩，做好手卫生，不去堂食，应该疫情是会控制到下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系同大家倾紧咧，关于政府咧已经决定咗一个新嘅条例咧，就系强制室内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噶。咁今日我有我哋嘅评论员阿周崇明一齐同我哋倾啦 吓。大家好。 系啊，刚刚我哋喺个新闻之前咧，就同阿曾其恩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咧倾到咁啊。医生咧就话咧，就我哋可能要再做一啲严啲嘅措施添嘅。咁啊，到底要几严咧？同埋呢个严之下咧，就好多平经济活动啊，或者甚至食肆嗰啲能唔能够再抵御到呢啲咁样嘅冲击咧？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啊，李先生啦。咁啊，李生， 系你好，听唔听 到？系啊，听到，请你讲啦。 咁头先新闻前嗰个嘉嗰、那个嘉宾咧，嗰、那个意见咧，就系、是、我觉得就非常之正确啦。同政府做嘢嗰个方法就系完全系两样嘢。政府你知道挤牙膏噶啦，其实咁多。即係做咗香港人捱咗半年咧，都係靠自己嘅，好大程度上我覺得嚇。口罩嘅嘢一早已經戴㗎啦，你而家強制戴口罩，我唔知個作用喺邊度咯。咁同埋咧，如果繼續再係咁樣樣嘅話咧，你派幾多少錢咧，都一樣係冇用㗎啦。你再派咁啲企業點做生意咧？係咪？一係你就索性嚴啲。其實你睇翻外國嘅情況咧，好似啲紐西蘭咧，其實冇乜人提嘅。紐西蘭咧，比香港即係遲開始去做一啲叫做隔離啊，或者叫出 lockdown 嘅措施嘅。即係我有親戚喺紐西蘭住啦。咁佢哋即係 lockdown 咗，真係好嚴格守規矩一個月，其實已經冇事啊。佢哋完全全部回復曬生活。 紐西蘭係做得很好啦。 係啊，佢哋真係完全係佢哋有佢哋俾拖狗出街嘅，去散步 OK 嘅，啲狗就好忙啦嗰排就。咁但係佢哋真係好認真留喺屋企家居，就最多去買嘢。咁但係真係一個月就冇曬事。點解香港要每次做嘢都係半桶水咧？但係其實市民就好慘咯，企業又好慘啊 ，suffer 咗咁長時間，我就真係覺得政府真係好廢，我覺得完全。 好，咁啊唔該曬先，李生啊，好唔該曬。 咁啊，到底政府應該嘅措施要幾嚴咧，或者即係去到邊個地步咧？咁啊，大家都係睇啦，即係因為大家我哋覺得即係頭先都曾其恩都講過啦，即係話香港要歸零咧，嗰個做法咧就的確喺內地咧有啲醫學界人士咧都批評咗話香港點解你唔係追求呢個做一個目標咧咁樣？咁好啦，周崇明你又點樣睇咧？即係其實真係歸零係咪容易做得到咧？以香港一個咁開放嘅城市。 政府就即係有一句佢哋嘅即係講法咧，就張弛有度啦。即係好似就都係要平衡好多嘅一啲唔同嘅考慮，特別係可能係經濟嘅考慮啦嚇。咁林鄭上個禮拜仲講過話，我哋唔係做學術討論咁，好明顯，即係佢就會覺得即係一啲專家或者學者嘅意見咧就太極端啦。即係呢個即係差唔多講到出口為止啦嚇。咁但係起碼我覺得即係對一般公眾，包括頭先嗰位李生嚟講，我哋都。即係似乎都有幾強有個共識，就係政府其實係咪進退失據咧？或者係咪即係做一步就睇兩步，跟住又做一步？咁其實咧真係睇唔到一個比較決絕或者一個終極性嘅一個嘅即係措施嚇嚟到去真係可以社區歸零咧嚇。咁呢個即係大家其實都睇得幾。明顯是有一個咁嘅問題喺度。 咁係咁，大家到底對而家政府一啲措施咧有咩意見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喺今次嗰個疫情裏邊咧，亦都好多人留意到咧，就係嗰個老人院舍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喺呢個尋日咧，我哋講緊係新增61宗嘅確診啦。咁其中咧，另外都有60宗咧初步確診嘅。咁咧就其中有一啲咧，都係涉及到老人院嘅個案嘅。咁一個64岁嘅女陪诊员咧就寻日就确诊啦，咁咧就传染期间咧就曾经陪过7个长者咧睇医生嘅，咁潜伏期咧亦都系去过10几间嘅安老院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话对呢个情况咧感到担心啦，咁亦都咧觉得嗰啲安老院嘅业界咧对陪诊员咧系确诊咧感到忧虑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系老人院咧喺老人嗰方面咧即系嗰个抵抗能力都比较低啦，咁佢哋咧就甚至担心呢啲患者咧会可能有机会不断咁蔓延嘅，即系一个感染一个啊，按照你嘅讲法。咁对呢啲方面咧，到底其实系业界里面点睇嘅咧？咁我哋咧就而家请嚟咗一位咧，就系经营私营安老院同埋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啊，李辉同我哋倾下嘅，李辉。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好啊。 系你好，我哋啱就倾紧咧，就关于咧就一宗咧，就系关于呢个陪诊员啊，就都自己有感染嘅。咁其实你哋喺个业界里边咧，对呢个现象系咪都有啲担心？系咪？ 当然担心啦。 系 咁 可以点做啊？ 可以怎樣做？老人家他就一定要去醫院覆診的，每一個個案都不同，亦都視乎他身體的狀況，他覆診的藥物對於他有多重要啦。如果不是一些即是很重要、很緊要的覆診呢，其實都呼籲這段時間是可以即是可免則免，盡可能避免去即係咁高風險嘅場所啦。咁而家今次呢一個64歲嘅第1972嘅呢一宗個案咧，咁佢就去10间院舍接觸過7个老人家。咁其實喺業界裏面就比較少見話一個陪診員去走咁多地方嘅。咁大多數嘅私營安老院咧，佢哋會有自己固定嘅陪診員，咁咧就喺追蹤上邊咧就應該 容易啲啦， 容易啲係啦咁樣。咁但係呢件事發生之後咧，就有幾個層面咧，我哋擔心嘅地方咧，就係呢個第一個呢個陪診員走咁多地方，同埋咧即係好唔好彩咧？其實呢一個陪診員咧，佢本身佢先生咧，即係據我哋了，即係非常之了解咧。佢先生都是住緊院舍嘅，咁佢19号確診咧，就20号咧，佢仲上過去攞嘢俾佢先生食，咁呢度咧，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漏洞嚟嘅，即係除咗佢去陪嗰7间院舍，唔係嗰10间院舍嘅7个老人家，咁佢仲有一個身份，佢就係一個院舍長者嘅太太，咁呢度咧，我哋。真係覺得係咪一個即係比較流動嘅炸彈啊？可以講，咁即係當然希望能夠院舍嘅員工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 都感到好震惊啦。点解可以即系明框呢一个即系确诊个个案，仲可以喺个街道流动咧？咁、样，咁呢个咧，其实都呼吁咧一啲系自己有症状，或者系冇症状，或者做咗测试等结果嘅呢啲人士咧，佢系咪真系都可以喺屋企嗰度即系禁足？为了自己、为了他人、为了社会着想、都不要周围走、同心抗疫呢，其实是个个人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去守住这个关的、你政府要不断收紧，我们都希望大家都 要遵守这个规矩咯。 李辉啊，你刚才讲的例子就比较特殊，就是他会走这么多间院舍啦，咁但系即使即系有住院或者即系主要服务一间院舍，咁佢都要带啲老人家即系出出入入啊，甚至即系听讲话喺医院，譬如你要等复诊嗰时候都要等好耐时间啊。咁其实佢哋有冇足够嘅知识或者装备嚟到去面对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咧？ 嗱，呢一个嘅意识咧就因人而异嘅。咁即系通常嘅陪诊员咧。咁我哋都係利用佢嘅剩余劳动力啦，即係中年妇女又好，退休人士又好，係可以再回馈返个社会啊，佢又可以体验到自己嘅价值、又可以帮到人，本来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嘅。咁但係你碍于今次嘅疫情，咁亦都有呢一个嘅叫做陪诊员，佢要去一啲高风险嘅地方来往医院同埋院舍。咁究竟佢哋嘅意識有幾足夠？有冇一啲專業嘅培訓？咁我相信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嘅，因為我相信佢哋都唔係有一啲，即係都唔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又好即係好懂得嗰、那個感染控制啊，或者係一啲點樣清潔自己嘅手部啊？呢方面咧就真係要加強佢哋嗰個。指引同埋培训咯。 另外，我都见到其实都有啲医生系会上门，即系去啲院舍嗰度，即系应诊咁样。咁当然就更加好啦，即系唔需要啲老人家上上落落走嚟走去啦。咁但系呢样嘢，普遍嚟讲可唔可行咧？ 呢个系一个我哋系写住一个对于私营安老院嘅一个资助计划嚟嘅。佢呢个计划呢就係、是、叫做VMO， 我哋嘅私家医生到诊服务，咁、就已经推行咗年几㗎啦。咁呢一个计划呢其实对于私人安老院嘅长者呢係一个福音嚟嘅。佢係唔需要去医院嗰度周居劳顿啦，或者即係要轮候时间好长啦，亦都加重咗公立醫院嗰個壓力，你咁多輪椅去塞住個門診部，其實都唔方便嘅。咁咧就將呢一部分嘅復診，即係一啲睇醫生，譬如頭暈身興啊，唔係太緊要嘅一啲病咧，就俾私家醫生上門去睇咧，係一個應該係一個德政嚟嘅。 咁過去呢年幾，你覺得個成效點樣？或者個覆蓋率夠唔夠？ 個覆蓋率同埋成效呢已經係明顯咁減少咗公立醫院個壓力，呢、這個睇到佢嘅效果㗎啦。呢個係一個試驗計劃，係一個五年嘅試驗計劃。咁行咗年幾呢，中期嘅檢討曾經都覺得呢係喺兩次嘅流感嘅高峰季節啦，是很明显地减低了公立医院那个病人 的入住率和使用率、这个 是一件好事来的。 李辉，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就是关于陪诊员、即是他都要有些安全意识、还有即他都要有些即是训练的最基本。但是我们看回就一些报道讲回这些陪诊员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安老院舍就请他帮手的，是不是？咁但係佢哋嗰個即係服務咧，就應該有啲中介公司去做一個即係差唔多請佢哋噶嘛，係咪？即係安排佢哋去出差嘅，即係做幫啲安老院去做嘢啦。咁會唔會有個情況就係呢啲陪診員其實如果真係要去加強嗰啲訓練， 或者係俾多啲安全意識，要佢做得比較好啲嘅時候，到底係邊方面嘅責任去做嘅咧？應該要譬如係中介公司啊，有時安老院社會唔會都有一啲要求，係佢哋起碼譬如話而家開始要接受啲訓練啊，或者個防疫嘅工作裏邊係做翻啲功夫啊，要有啲即係上下堂啊咁樣。你哋嘅業界裏邊點樣即係點樣衡量呢樣嘢啊？即係對呢啲陪診員呢個角色同埋佢哋嘅培訓啊，或者佢哋專業水準要求咁樣。 其實你作為一個陪診員咧，佢都係一啲低技術工種，佢只係需要識推輪椅啊，關顧好個長者喺個途中嘅安全啊。 呢啲最基本服務啦，我哋講叫做 即係最基本嘅服務。咁你如果你話係院舍嘅僱員、長職嘅陪診員，即係當然個院舍佢有需要。加強佢意識的培訓、甚至呢段時間非常時期咧，如果帶長者去醫院嗰度復診、希望能夠提供到一次性的保護衣啦、或者係嗰啲頭套啦、手套啦、口罩，甚至如果更加安全有面罩，即係眼罩就更加好添。咁呢、這個如果你話係中介公司，如果呢段時間佢派員去院舍幫老人家復診，能夠提供呢啲保護嘅設施，就起碼都係杜絕咗即係嗰個交叉感染啊，一啲傳染源，我哋可以減少佢因為接觸個密度或者一啲高危嘅地方，咁多多少少而家鼓勵戴口罩。都有一定的作用，咁你俾咗一次性嘅保護衣佢、做曬全副武裝啊，復診完之後，你可以解除翻你所有嘅防護措嗰啲措施設施，咁呢個都有少都有一啲嘅幫助啊嘛。 咁業界裏邊用呢啲陪診員其實多唔多噶？即係佢哋嘅工作。 多噶，因為啲老人家佢總係有長期嘅病患，佢一定要去復診噶嘛。無論你是高血壓、糖尿病、中風、甚至是一些末期的 cancer 那些，他都要去復診要拿藥、那就要涉及到這些人手去帶他醫院復診， 即是說這個陪診員是真的有，即是雖然他的技能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他工作的功能 是有的， 是 即是你絕對需要的， 絕對需要。 但按照要這樣說的話，那個培訓應該是一個責任的，到底應該是哪方面去做呢？ 如果是院舍的雇员，当然就是院舍要负责啦。 但是很多现在是不是中介公司的推荐，或者是由他们那里就是转？ 中介公司它是一个人力 的公司，它本身是分派人力的、如果能够给到一些、指引啊，或者提供到一些防护的装备啊，那你说是不是很高技术呢？那也都不是的。如果你说不是陪诊员，就是他家里人跟他看医生而已。那有时是那些仔或者女或者那些先生、不上班请假带他看医生，他都等于是一个陪诊员而已。那他们都未必一定受过专业的训练、但个意识就一定要 提高咯、这段时间。 我見到有啲醫生話，即係最近都可以，即係可免得免啦，即係一啲唔係咁緊急嗰啲病，係咪可以都即係遲啲先去復診或者去睇醫生啦？你覺得即係最近嘅情況，係咪少咗老人家會去醫院呢？抑或都可能照即係同平時差唔多咧？ 例如一啲唔係非常之緊急或者是非常之重要的藥物要延遲他生命啊，或者是他一停了藥之後對他病情有影響啊，那些一定要復診啊。但是譬如好像一些跌親啊去復診啊，可能開一些止痛藥啊，那這些可免則免啊，因為你不吃止痛藥不會影響他的就是說只不過是可能有些痛楚，但是不会影响到他的生命表征、不会影响到他病情恶化，这些就可以暂停咯，非紧急那些就暂停 去一些高危的医院咯。 好啊，麻烦你先啊，李辉。 系，唔该 晒， 系好，拜拜， 拜拜。啱啱同佢倾嘅咧就系经营私营安老院同埋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啦，李辉。咁啱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是、有啲陪诊员咧吓，咁啊佢自己都即系确诊咗啦，咁咧就令到咧即系可能影响到院舍啊，影响到老人啊咁样。咁啊，到底大家对呢、這个即系、就是、疫情里边咧，仲有都好多现象出现咗嘅。咁大家有咩议题想同自由风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一位听众啊，李先生，佢想听下李先生到底有咩意见咧？咁李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大家好啊， 请讲。 我喺对呢个疫情嚟讲，大家都过咗半年啦，大家都好深刻嘅。咁其实我个人自己睇法咧，其实所有嘢都落后于人，同埋应该做嘅佢唔做，做咗亦都系冇用嘅。 嗯， 即系譬如我系揸的士，揸的士嘅。 嗯， 咁我放工，其实过去嚟讲咧，我食完餐饭，冲完个凉咧，我就戴翻口罩翻屋企，因为屋企有对孖仔嘅两岁几，咁我其实讲真，我唔想传染到人。咁其实佢帮司机做嗰个心喉检测，你做完之后咁啊点咧？咁朝头早做完，下昼佢已经有机会接触一啲确诊者或者大菌者。佢唔能够掌握一啲嘢，就系话你花啲人力物力资源去做完个心喉测试之后咧，你要 upgrade 嗰个司机或者嗰个服务者，佢喺个社区嗰度嗰个防护，譬如我自己都购买咗一啲face shield 啦。面罩啦、眼罩啦、mask 啦，咁啊 level two 嗰啲 mask 啦、手套啦，咁我哋要做噶嘛，我哋要確保我哋首先自己萬一感染就唔好傳俾人先。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唔好俾被感染先。你做咗個心喉測試之後咁點咧？咁多人力物力資源金錢，做完咁點咧？你就將個人掉翻落個公海度，係咪啊？咁你話戴口罩遲與唔遲？我覺得其實呢樣嘢。common sense 嚟啦，大家喺全球嚟讲睇，我唔觉得呢半年里边见到啲当权者，佢系真系针对性去做咗一啲措施，去阻止呢啲疫情蔓延，绝对冇嘅，唔系话净系针对香港，香港系更加慢添，做完等于冇做嘅，最惨系，即系例如你话派个同心口罩俾你，我洗完六十次，系咪啊？都唔知干唔干净嘅，我都系戴得60次，啲钱整出嚟又贵，你不如每人俾盒口罩，我唔使洗都戴到50次啦。 系， 咁另外就系话， 系请讲李生，系 另外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大家市民咧自求多福，一定要每个人做一啲设备，譬如你一啲喷樽又好，喷雾好啦，尽量去消毒自己嘅门大门口啊，窗门外边啊，喷下都好咯。尽量去减少被接触、被感染嘅风险先。 好，首先唔该晒你啦，李生。好啊， 系啦。 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我阿张总，你要仲有啲意见话系嘛？即系你觉得即系香港系咪真系做得咁差啫？ 我谂即系李生，譬如的士司机咁样啦，即系政府都承认系有一啲叫高风险群组。 嗯。 咁亦都唔系唔知道，即系嗰啲嘅，即系一啲主要嘅感染源头啦。咁但系正如头先嗰位听众讲，就究竟即系除咗测试之外，系咪都可以多啲嘅介入啦，多啲同呢啲群组系有更加密切嘅一啲沟通啦，包括可能同一啲业界嘅一啲组织啦。咁我谂就真系似乎就未见到嘅。咁变咗就好多呢啲即系可能隐形嘅即系传播者咧，即系真系。即除咗自己肯去測試嗰啲之外咧，就真係喺我哋周圍附近會出現。咁但係其實就冇乜特別好清晰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措施咧，係可以去到揾翻佢哋出嚟啦。我諗起碼，即使去到今日呢啲咁樣嘅新措施咧，似乎都仲係未去到即係真係到位嗰一步啦。 嗯，系啊，咁大家对于而家疫情里边咧，就政府亦都再继续推出啲措施啦。咁大家对于个疫情嘅发展啊，等等各方面咧，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咁个电话系1872311。咁啊，先听一节嘅新闻，咁我翻嚟咧会倾一倾个新嘅话题，即系关于咧一个雇佣啊，即系啲外佣嚟香港嘅时候，都要又要做一啲新嘅措施。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觉得措施咧系咪真系有效咧？咁先听下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5宗属本地病例，其中63宗源头未明，患者包括私家医院护士、安老院职员、幼稚园教师等等。另外，初步确诊的有70多宗。 本港至今累計2131人確診。本地個案方面，有42宗與早前個案有關，其中旺角稻香慶回歸群組再多4個人確診，旺角維景酒店、海港酒家和屯門富林酒家亦都分別多一人確診。醫管局說，一名早前確診懷孕大約34周的孕婦今天下午在伊利沙伯醫院的負壓病房進行分娩手術，孕婦和嬰兒現在分別在不同的病房治療，院方已經安排為嬰兒做病毒檢測，正等待結果。瑪嘉烈醫院一個隔離病房昨天有一名確診病人突然情緒激動，一名護士和一名保安穿戴全副防護裝備替病人作肢體約束，但是護士離開病房時發現 N95 口罩有輕微滑落，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到檢疫中心。醫管局說，明白病人在隔離治療期間有不同的需要，呼籲病人和醫護人員合作。另外，北區醫院一名在7月15日度過物理治療部覆診的病人初步確診，病人曾經在物理治療部逗留一個半小時，全程都有戴口罩，其他病人和職員亦都有戴口罩和合適的裝備，沒有人被列作密切接觸者。醫管局說，那個病人有家人受感染，相信不屬院內感染。政府規定，聽日起在室內的公眾地方必須戴口罩，違例的人會被定額罰款2000元，亦都可以處以最高罰款5000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近期疫情顯示社區有持續隱形的傳播鏈，大規模爆發風險非常高，不排除日後擴大口罩令的範圍。至於會不會實施禁足令，陳肇始說會考慮市民日常需要。他又說，限聚令等四個規例有效期延長至到12月31日。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以榴蓮核藏毒，檢獲8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超過830萬。男子被控以販運危險藥物罪名，明天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在沙田拘捕一名23歲男子，他當時推著一架載有5個發泡膠箱和一個米袋的手推車，警方在米袋內發現可卡因粉末和大量藏有可卡因的榴蓮核，之後再發現發泡膠箱裡面有大約100個裝有榴蓮肉的透明膠盒，榴蓮肉內的核一共有1600粒藏有可卡因。警方說，毒販藏毒的方式層出不窮，過去曾經藏於榴蓮殼裡面，今次就是掏空榴蓮核再加入毒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第二线有意外，咁而家咧车龙排翻落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有意外，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第四线咧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德宝花园。咁就係觀塘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啟業村第四線有壞車，龍尾德寶花園。而喺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環宇海灣嘅慢線有壞車，車龍呢排到近麗景。就係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環宇海灣嘅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近麗景。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牛灣仔，龍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只是近住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息，现在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继续去倾下咧关于一啲疫情之下嘅一啲现象啦。咁今日咧有我哋评论员啊周崇明喺度噶。咁我跟住想倾下咧，就头先你新闻之前都讲过咧，就系关于啲外佣嘅安排嘅。咁咧就为咗应对呢个输入呢个新冠疫情嘅恶化啦。咁政府咧宣布咧，从呢个7月25号开始咧，就所有从菲律宾、印尼入境嘅外籍佣工咧，需要遵守咧系列嘅新规定嘅。咁包括咗咩咧？就包括所有人咧必须做一个核酸嘅检测啦，同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必须系要阴性啦，即系要冇事啦吓。咁啊就跟住落嚟嗰啲就即系会引起一啲争论啦。咁就话咧个检测样本咧必须喺登机前咧3天内咧系提取。咁登机者咧必须咧系持呢个检测报告嘅正本。咁咧就登机者必须要出示咧香港14日嘅酒店隔离确认书。咁啊一啲雇主嘅团体咧就发表个声明咧，就认为咧大部分嘅海外检测机构咧都冇办法喺3日内咧系完成提取样本咧发出报告嘅。咁呢方面咧即系换言之咧，就喺少数机构咧就能够2天内咧就可以发出咗合格证啦。咁但系咧即使2天内咧，咁你真系只系得翻1日啫。咁俾个雇主咧系要订机票啊、酒店等等咧，个时间咧就过于仓促啦。咁而且呢个价格亦都相当高啦。咁雇主团体咧对呢方面咧就希望咧即系政府能够知道咗呢个方面嘅问题啦。咁佢认为佢哋都觉得咧，就如果只有系一啲少数嘅工人能够顺利抵港咧，就会严重咧即系冲击咗一啲即系雇主啊咁样嘅。咁到底呢方面嘅安排会点样咧？咁样咁我哋不如咧就同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阿陈东峰倾下。先啊，陈东峰， 系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啊！我哋听日讲咗啦，即系政府有啲新规定啦。咁你系咪都系觉得嗰个3日之内，即系话要完成提取样本嗰个问题系最大意见啊？ 系啊，嗱，呢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喺香港或者可以做到，但系喺菲律宾呢啲地方，因为印尼咧而家就其实未系全面开放，所以而家大部分嘅问题集中喺菲律宾。理论上咧，呢个系一个高难度嘅动作，因为咧，菲律宾领事馆其实就前日咧就发咗一份即系话做呢个暂后测试、核酸测试嘅诊所或者系医疗机构嘅名单，净系喺马尼拉有38间，咁我哋咧就曾经揾过当地嘅一啲 agent 或者系 partner 咧去询问，38间咧理论上系间间都话要3至5日。先至可以出到報告，因為咧佢哋可能個人手嘅問題、經驗嘅問題啊、設備啦諸如此類啊，所以咧就冇一間係可以保證喺1日或者2日之內係出到呢個報告嘅。咁就即係好似頭先我哋你都有提到啦，即係話因為正常一個嗰邊嘅僱傭中介要安排一個人嚟咧，就先要確定呢個人所有文件係就水，同埋佢嘅。 身體檢查是 OK 才可以開始購買機票和通知香港的僱主去訂酒店，你沒理由調轉做了，到時一萬一出不到報告或者是個身體檢查出了問題，那就之前所預定的機票又好酒店甚至連那次核酸檢查的費用都全部作廢的。 陳先生，在政府在推出這個規定之前有沒有跟業界去溝通或者去即係有啲 嗱，呢個咧亦都係正正我哋即係有意見嘅地方，即係話咧其實好多次都係即係政府推行一啲某啲同業界涉及呢個業界有問題嘅一啲措施咧，係從來冇同業界有任何嘅諮詢。其實之前上兩個月我哋見阿羅志剛嘅時候。因為我哋呢個勞工僱傭團體係屬於呢個羅志光嗰個部門管轄啦，曾經同佢反映過，即係將來如果有牽涉任何呢個問題咧，可以即係事先諮詢。咁我哋可能喺呢方面即係稍微熟悉啲，可以提供一啲相關嘅意見。但係佢都係即係用翻一個大家熟悉嘅詞語，就叫做都係少少閉門造車啦。 但係正如你頭先講咧，即使去到馬尼拉。嗰啲嘅機構佢起碼都三至五日，咁咪變咗實際上其實根本都冇可能去即係符合到而家政府嗰個新規定啦。 嗱，即係話咧，佢哋嗰個回答就係話，仲更加得意。我哋曾經有一個少少嘅訪問，就話點解要咁多？佢話咧，因為可能嗰邊要檢查嘅人又比較多啦。咁第一要去檢查要預約，第二個咧就話佢哋係將有機會確診嘅就會盡量喺兩至三日通知，而至於嗰啲陰性咧就擺慢啲，即係佢覺得橫掂都陰性啦，所以就唔急，就四至五日先至通知。咁就佢呢個當然有佢自己嘅理念啦，但係就同香港政府嗰個要求就啱啱好係調轉嚟啦。 咁即係變咗真係即係健康嗰啲嘅費用咧。實際上佢就做唔到呢個要求噶咯， 係 啦，咁亦都嚟唔到啦。咁 如果政府呢邊又企到硬啊，即一定要三日之內，因為由你提取樣本到你出報告，到佢買確定機票上機，真係飛即係要一百米嘅速度去跑啦。咁係好難做到 嘅。其實點解三日咁短嘅咧？你同佢傾嘅時候，點解政府咁嘅規定嘅？其實你知唔知 佢政府就係以我估話。佢就以香港嗰個檢測嘅速度嚟到預計啦，即係譬如佢而家喺亞洲博覽館檢測，就理論上下晝提取樣本，第二朝已經知道啦。咁佢可能覺得我已經俾多兩日啦。咁但係咧，你俾多兩日同埋俾多一日嗰個後面要做嘅功夫唔同，因為你呢度就算你做遲咗，個人都喺香港冇影響嗰個進度，但係嗰邊一做遲咗咧，佢就理論上就。馬尼拉的機場或者航空公司已經拒絕你上機啦，因為你上咗機嚟到香港打翻轉頭，航空公司要負責嗰個免費運翻轉頭噶嘛。 就你即係觀察而家個新措施之後咧，即係對嗰啲啱啱入職嗰啲菲傭，即係佢即係真係而家要嚟香港咧，嗰個影響去到邊度咧？ 嗱，我哋估計啊，即係話因為由呢個星期六開始啦。咁就我估啊，真係至少都90%都停晒喺度，或者係觀望啦，即係話究竟做到或者做唔到，因為咧其實個僱主都好擔心，即係話咧，如果做唔到，因為嗰個檢測嘅費用又係僱主出嘅，做完之後跟住就原來係冇用嘅，咁啊首先就因為嗰邊嗰個檢測費用大概都要大概1600蚊至1800蚊港幣不等啦，咁就第一個。一過咗時，呢個費用就已經冇咗啦，無端端損失啦。第二個咧，買機票又係僱主，訂酒店又係僱主，全部都損失。咁所以咧，好多時嗰啲中介因為要幫僱主做呢啲動作，可能都真係觀望啦，睇下有邊個真正做到先至去啦。所以咧，我估第一個星期至少有90%就真係停喺度等觀望啦。 咁頭先嗰個就叫過第一關啦。咁就算嚟咗香港，咁跟住就要隔離14日，係咪？ 系啊， 咁变咗嗰个成本或者系即系通常系你哋帮手安排一啲叫做即系嗰啲隔离嘅酒店啦，系咪？ 系啦， 咁嗰个成本或者嗰个安排系咪都好困难啊？ 呢度我簡單解釋一下啦，即係話個成本，即係話而家嗰個檢測嘅費用大概係1500至1800啦。咁啊，香港嗰、那個嚟到香港之後，如果係冇確診啦，即係都係順利嘅，咁就安排酒店隔離14日。咁而家咧就因為都相對比較多人嚟，咁啊酒店亦都加咗價啦。而家如果連住連埋食，大概要4500至6000元不等， 嗯，即加埋就7000-8000咁啊， 7000-8000啦。咁、如果仲未計機票，因為機票咧就同以前唔同，以前有3-4間航空公司，每日每間航空公司都幾班十幾班，而家就理論上得兩間航空公司，淨係國泰同埋菲律賓航空，每個航空公司只開一班，咁啊亦都係相對緊張咗，亦都係貴咗。 嗯， 嗰度又要2000多至3000，咁所以咧，一旦就系因为嗰个一赶唔切3日之内呢个问题，后边呢啲就全部损失嘅。 嗯，阿陈东峰，我想问一下你咧，而家系话即系就算系第一次受雇佣嚟香港，同埋即系譬如中间佢已经喺香港做过嘢，翻咗菲律宾再翻嚟，即系总之唔同嗰个种类别嘅背景啊，都系要经过呢一个咁嘅新规定噶嘛，理论上。 全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即係總之嚟菲律賓或者印尼過嚟就要咁做噶啦， 或者係啦。總之由菲律賓或者印尼進入香港，全部都要接受呢一系列嘅個檢測，係一模一樣噶。 嗯，你覺得有要譬如如果譬如你再同政府傾，覺得應該放寬到幾多日？會係比較實際啲啊？ 嗱，即係話如果要令到嗰個操作層面咧，稍微即係話合理啲咧，我哋覺得至少都要5日或者係7日就相對比較理想。就算譬如而家廣東省同澳門，佢都係推，即係話5日至7日有效噶嘛，唔會話即係3日或者2日就過咗火下。當然佢3日就令到嗰、那個即係喺3日之內重新患病嘅嗰個機會，當然係少咗。呢個我明白，但係就嗰、那個立意是良好，不過就個操作層面就配合不到咯。 是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剛剛同我哋傾咧就是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咧陳東峰嘅，咁我哋講緊咧就一啲來自菲律賓啦同埋印尼嘅傭工咧入香港嘅時候咧就要有個檢測嘅證明，咁但係咧3日就會唔會太過短咧？咁其實點解定3日？即係其實都唔係好明喎，點解咁急咧？咁啫嚇。 如果大陸都定5日嘅話， 係啊，同埋有陣時我諗大家都會可能或者係一個禮拜啦嚇，7天啊，咁即係都或者係可接受嘅咁。咁啊，大家對自由風嘅傾緊嘅話題咧就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你个话题。 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 阿 Pat， 你想留喺边先？ 梗系留喺手下留情啦。 你说过紧他早已不像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 Patrick 雷友辉， 手下留情， 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佢翻嚟咧，就傾另一個話題，就是、關於呢個記者啊嘅採訪嘅周崇明。咁咧就件事咧，就大家知道721咧就即係1周年啦。咁喺元朗嗰度咧，就都有啲人咧就行出嚟咧，就繼續係即係嗌口號啊，就展示標語啊，同埋咧就係集會等等啦。咁警方咧就採取咗一個即係好多行動咧驅散啊，咁亦都拉咗啲人嘅。咁期間咧就發生咗另一啲即係衝突啦。咁咧就係警方咧就喺個商場裏邊咧，當時就截查了大批嘅記者嘅，要求出示記者證啦。咁部分網媒記者就被票控就違反咗呢個限聚令嘅。咁有好多嘅記者咧，即係今次裏邊咧，即係都受到呢個咁樣嘅即係問話或者係咁樣嘅票控啦。咁咧就警方方面咧事後咧亦都係去信去記協咧，就係投訴嘅，即係進行一個正式嘅投訴。咁記協咧亦都有一個聲明咧出翻嚟咧，就係關注到咧警方就向一啲身穿反光衣嘅記者咧就滥发告票啊，咁大家似乎都各执一词啦，咁到底呢件事里边咧系点样嘅咧发生，或者咧到底嘅过程里边咧就到底 警方執法的時候是否真的會有收緊的跡象，或者到底現場的網媒其實個採訪工作又是怎樣做呢？大家對這個話題有興趣都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傾下的。在這個話題上面，我們就請來了就香港記者協會操守委員會的成員陳朗星來傾一傾這件事。陳朗星你好。 你好，警長。你好，周先生。 是啊，嗱，我哋头先讲紧就系警方咧就发咗个函件俾记协去投诉嘅，咁你哋会点样处理啊？其实 啊，首先要讲啦，函件讲咧就系有六宗个案啦，咁啊有一宗咧就涉及我本人嘅，咁所以当然我一定就唔会参与嗰宗个案嘅投诉嘅。咁即系其余五宗咧，我哋就会系即系其实都已经同警方讲咗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咧系即系接收一啲公众嘅投诉。咁我哋就其实嘅意见就认为警方就唔属于公众嘅，因为佢系政府部门，亦都有公权力。咁但系因为即系既然有咁嘅关注，我哋都照样咧会去处理。咁但系因为现阶段咧，警方有得三行字咁样咧就嚟即系话要投诉啦。咁啊，我哋其实就过往去处理操守委员会处理啲情况咧，都会要起码由嗰啲即系新闻作品出嚟睇咗，究竟嗰个情况系点先啦，然之后再去做一个嘅评估啦，咁然之后再交俾我哋操守委员会嘅一啲成员一共三位啦，就再去做一个嘅决定噶。咁但系过往我哋咧就基本上只系处理有关报道嘅啫，即系譬如某关话某个记者就即系错误用咗佢个名啊，或者话我为咗自己唔想接受采访嘅，点知又采访咗咁样。咁起碼都有個報道啦，或者有嗰個嘅係投訴人嘅說法啦。咁但係今次警方咧，佢即係佢作為又唔係第一身個，未必係第一身嘅投訴人，咁亦都唔知佢攞會係覺得邊啲嘅報道係有問題。咁所以咧就要去，我哋現階段應該如無意外咧，都係要警方提供更加多嘅資料，我哋先去做到個跟進嘅。 嗯，陳生，你頭先話即係警方嗰邊得三行字。即系传过嚟啦，咁其实佢即系提供咗啲咩资料咧，或者即系咪即系根本冇办法令到你哋系有足够嘅证据去继续去跟进咧？ 嗱，好简单，譬如佢有一宗啦，唔好讲我宗啦，就话即系七月一日一号喺铜锣湾时代广场咧，就有啲嘅系叫做有啲单张啊，就飞咗落嚟街，咁咧涉及啲警员资料，咁佢哋就好不满咧，啲网媒咧就做直播时影咗呢单张，并且咧就又唔知系咪有读过啲资料。嗱，咁好，第一我哋咧就首先我哋就未掌握到究竟系边个网媒影咗，然之后咧直播嘅时候究竟讲咗啲乜嘢，佢系即系直接复述啊，定系个镜头影到冇复述啊，定系镜头又影唔到，不过佢复述咗啊？嗱，呢个都三个层次嚟噶啦，已经系 即系啲投诉就冇讲到。边个 系啦？佢冇讲边个传媒有播咗，佢就话又有网媒咧就播咗。咁大家都知而家网媒好多，咁我惊你讲紧边个网媒嘅产出系有呢个你不满嘅情况，咁你起码攞条片攞个报道嚟，我哋睇咗都先至去评估到究竟现场嘅行家佢咁样做系啱定系唔啱啊？咁所以即呢一步都未完全系即系满足到咯。 咁佢系咪主要都系针对一啲报道嘅内容咧？即系嗰啲网媒， 咁 或者有其他嘅投诉咧？ 有报道内容啦，我有好多投诉噶，佢哋嗰你可大家睇翻警察嘅网页啦，佢哋都有写到，譬如佢都不满有个媒体，其实系啲学生嘅组织传媒组织啦，学媒就话佢派一啲好年轻嘅记者去现场咁样，佢就话即系学媒呢个机构就唔够专业咁样，咁但系我哋理解佢哋嘅运作又唔系一个即系新闻社公司老板指派记者去做嘢嗰种嘅模式噶嘛，咁所以呢个当中，同埋我哋过往一定一个程序就系会问翻被投诉人佢个解释嘅，咁我哋都要理解被投诉嗰个目标，佢点样去理解嗰件事先吓？可能佢话我哋唔系即系你哋理解嘅新闻嘅工作嘅方法噶，我哋系大家譬如抌一个新闻出嚟，大家去认头咁样，唔存在话边个派边个嗰样嘢。咁譬如如果系啲情况，即系咁又点样去做咧？咁样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要警方俾多啲资料我哋，了解晒成件事，再问翻相关嘅被投诉嘅对象，佢哋嗰个睇法系点样？咁我哋先至可以再用我哋第三者一个即系比较资深啲嘅。嘅传媒工作者嘅角度去睇件事是否合理咯？ 即系未成年记者啦，呢啲叫好似即系 過去一段時間警察都即特別係即對呢呢班記者係，咁、從記協嘅角度點睇咧？即咁多未成年記者， 其實未成年嘅記者咧，如果參考翻上幾個月有一次即有個13歲嘅學生佢去做記者，跟住我哋主席第二日都有講過，其實。因為基本法是有新聞自由的，其實每一個市民他都有他的採訪的權利的，咁呢個基本法保障了呢一點咧，亦都喺我哋同警方會面的時候咧，警務處處長是確認的，即係佢同我哋的講法就是話，市民是可以拍可以影的，只要不要影響到警察的生命安全。咁但係呢句説話由一哥壓到落去前線的時候咧，就變咗前線警員就是話：你哋快啲走！唔好影唔好睇，如果你哋我唔知道你做乜啊，所以呢你哋就快走啦咁樣。咁好明顯係走咗樣啦，即係呢個對於新聞自由呢四個字喺基本法裏面嘅保障，警務處最高層同前線嘅人員佢哋嘅理解同執行方法係有唔同啦。咁所以你到去返去阿周生你講嘅說話就話，即係究竟啊我哋點睇呢咁樣。我哋當然好，如果個社會係正常嘅話呢，就唔需要年輕人出嚟做記者嘅，就唔需要啲咁年輕啊，十幾歲。咁佢哋點解會出嚟？咁好明顯係受個社會嗰個嘅環境氣氛影響啦。咁亦都係有佢個環境嘅需要。譬如琴日咁，我哋已經係好多地方度有主流嘅傳媒喺度影啦。譬如喺YOHO個商場啦，喺鳳攸北街啦。但其實喺元朗區其他位置都依然有發生其他事，都係需要呢啲嘅其他嘅鏡頭係去捕捉到，嚟去所謂有片有真相。咁所以我都唔能夠抹殺呢一啲嘅記者佢哋嗰個嘅貢獻嘅。咁當然你話係咪一定要全職嘅啊？做主流媒體、做電視台、報紙，或者做大型啲嘅網媒啊，嗰啲先叫記者啊。其餘你自己組成一個記者隊，或者你組成一個採訪嘅機構就唔係咧。咁呢個我哋係有好大嘅即係討論空間啦。不過困難就係我哋記協係作一個職工會嘅註冊，我哋就只能夠保護或者保障嗰啲我哋嘅會員，我哋會員又必須要係即係受薪工作嘅記者。而喺琴日裏面呢，見到警方係轉變咗，即係我哋其實都成日都同佢講，唔代表有記者協證或者有攝影記者協會證就有證先係記者，冇證唔係記者。我哋從來唔係咁講㗎。咁但係警方琴日就用咗呢個方法嚟去即係為由呢，就做咗一個票控啦，對嗰啲冇記者協證或者呢個攝影記者協會證嘅人士，咁係好唔理想啊！直頭係即係過分，因為我哋其實唔係唔想保護呢啲人，不過我哋限於嗰個條例上面，我哋保護唔到佢，我哋俾唔到張證佢嘅，唔代表你可以對佢係任意嘅係去控告咯。 陳老師，我想問一下咧，警方個投訴信咧，其實講緊六宗事件嘅，咁就係講緊由今年5月去到7月期間發生嘅。咁期間咧，即係之前咧，就我哋睇個新聞嘅報道咧，都有講咧，即係警方都曾經同記協嗰啲曾經做過啲協調咧，即係點樣現場裏邊咧，即係對於記者採訪咧，希望能夠做得比較好啲咁樣。咁嗰啲協調嗰啲商量咧，其實有冇效果嘅咧？或者做有冇任何嘢改變過咧？其實 簡單講咧，喺呢個禮拜之前咧，都係一啲好即係好唔穩定啊，即係時好時壞啦。有時就好，有時又唔好，有時就視乎邊位嘅阿 Sir 喺度又會好啲，邊位阿 Sir 唔喺度又唔好啲，咁處理唔到咯。即係譬如我哋去拍攝嘅位置，擺明係唔影唔到噶啦。咁警方亦都唔作安排，亦都淨係一味嘅係去推走我哋。咁我哋根本連拍攝都拍攝唔到，咁點樣去做到嗰個新聞採訪呢？咁但佢哋又話呢啲唔係叫阻礙，你自己諗掂佢啦。你有 zoom 嘅，你 zoom 埋佢啦咁樣。咁但根本我哋連角度都影唔到，點 zoom 呢咁樣。咁但係即係坦白嚟講呢，就係有軍裝防暴裝嘅警員就比較差啲囉。有傳媒落隊就會好啲囉。咁但係都係好個別性嘅，即係所以都係好困難。我成日都話，即係最好就係、是。就是、我哋每一次都係可以同鄧炳強直接溝通就最好啦。即係喺前線最好就係阿鄧 Sir 喺度，咁就我哋就同佢講，咁佢就安排我哋，咁最好啦。咁啊，可惜現實唔快咯。 好啊，唔該曬先啊，陳老師。 唔該曬，好，謝謝，感謝。 陳朗星就是香港記者協會的操守委員會的成員，我們講緊就是警方就發了一個投訴信就給記協的。我們這個節目也曾經邀請警方的訪問，但他們說就表示未能夠安排的。自由風今天的時間都夠了，周崇明，明天繼續有自由風的，拜拜。 拜拜。